响，广东沿岸天气寒冷，有几阵雨。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密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晚北风增强，周末进一步转冷，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十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和干燥。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十四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11点，跌361点，成交金额3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62点，跌咗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6点，跌咗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8.6，跌咗6.4。阿里巴巴86.15，跌3.35；美团177.9，跌4.9；友邦保险83.45，跌咗6.5；先升药业9.82，跌7毫；旭辉永星服务4.73，跌咗；旭辉永星服务系4.74，跌咗5.9；南方恒生科技4.88，跌咗9.6。中国平安49.8，跌一蚊；碧桂园2.59，跌1.4；比亚迪股份202.8，跌5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5，英镑9.642，瑞士法郎8.405，澳元系5.323，加元5.735，新西兰元5.012，欧元系8.291。每百日元对港元5.7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487。日经平均指数报28109点，跌46点。港金报1676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86美元，卖出1798.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咧都系新界区嘅，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回旋处对出啦，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唐人新村啊。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唐人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马场。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跟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快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啦，跟住天马苑啊，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龙翔道跟住天马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回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中山纪念公园。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和富中心至到嘉华国际中心一段就行车缓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猴王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揸车去到同轻铁路轨交界路口的时候，谨记要遵守交通灯号，千祈不要冲红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每 星期一次，感受用心创作的音乐。穿梭剧集、电影、动漫主题曲。 红军的朋友，大家好，阿杜です。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号全日语歌曲播放节目。 老细，2023年2月23日就是电话卡实名登记的限期啦，仲未登记的之后就用不到噶啦。除了个人用户，企业用户都要登记，我哋公司都用紧唔少太空卡噶。 好易啫。记得准备好商业或分行登记证和指定负责人的个人资料，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去所属的电信商门市就有人帮你登记了，上了台就不用再登记了。 收到，我现在就即刻去登记。 有什么不明白可以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看看。 闹钟起身学剑击啦！ 爸比，我觉得好唔舒服啊！ 尼基，你突然间吞吞吐吐咁，做咩事？ 冇事啊！ 不得了，帮我听下尼基嘅心声，睇佢有咩事。 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睇下佢哋点收科啦！ 稳定系发展嘅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原来网上面教人用 cushion 同埋被做隔音，真系得噶。 搬紧 studio 期间录制嘅作品嚟嘅，喺佢嘅 bedroom studio 入边咧，佢哋用咗好多 cushion 啦、被做隔音。Robin 话好似翻去初做音乐嗰一种好 DIY 嘅感觉，似乎亦都对应住呢首作品中所讲嘅初心同埋肯定。作曲 Robin Yip Team 啊，填词 Team 女，编曲监制 Team 啊，上榜3星期上升2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0位 ，Robin Yip。自問自答。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的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的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10點到下周1點，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星期四的早上，我是梁继昌。 早晨早晨，我是蕊蕊。 早晨星期四，风调雨顺，我是顺风顺水。 你讲快一点，风调雨顺。 星期四开始冇电了， 一啲都唔顺啊！ 我知点解，我知点解。唔系冬天咧，啊，你前面用嗰啲相机咧，冬天佢系唔 work 噶嘛。 系啊系啊， 要摆件衫拍佢几下咧，用你心口嚟暖化佢啊嘛。真系噶，嗰时试过一次， 我都试过。 我第一次唔知佢点解无端端佢跪低咗，原来冻得滞嘅导游教我，冻得滞啊，梁生，你将佢摆喺后大褛里边。咁你今朝系咪咁啊？系咪冷冻病啊？ 今朝 系啊，今朝唔记得入菲林。 咁、你咁你不如咁啦，你塞个头入厕所暖一阵先啦，好唔好？ 我唔识，你示范一次啊！ 好啦，各位朋友，做咩要示范俾你睇？ 系啊，你冻识啊？ 系你冻啫嘛？ 喺个暖风机吹吹佢啦。好，即系我哋星期四三小时风骚发人，香港电台第二台。哇，正啊！ 天气冻冻啊，着得件衫。 星期四嘅早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听紧就系风骚快活人。打我哋嘅序幕，有呢首《Shattered Dream》。天气咧寒冷，密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听晚北风增强，周末转冷，小心身体啦。开始我哋今朝嘅节目咧，就系呢一首歌叫做《Shattered Dream》，听紧就系《风骚浮人》嗱。我哋未继续节目之前，首先预告一下啦，我哋今日嘅爱好系列由李和出题。 冇错，今日点解爱好系列嘅就系我哋青春嘅年代。 我哋青春嘅年代吓， 哇， 冇错啦吓。其实咧，我今日咧都有少少哎呀，死啦，出埋年纪唔紧要啦，照出埋年纪啦吓， 因为每好似你一百岁啦， 唔止九一百零一岁系啦。咁所以今日咧，大家又可以喺网上咧又写啊，你自己即系。以前即系青春年代啊，或者怀春时期嗰啲，最中意听咩歌啊？边个歌手啊？ 我想问啊，大佬，如果系咁讲法，每一个人都唔同噶， 个个都唔同噶， 系啊，有啲人可能2000年先至出世噶咋，佢而家都唔细噶啦， 系啊， 先至怀春， 系啊， 点解啊？ 佢话怀春嘅年 唔得噶咩？ 系 啊， 系啊， 我长年都怀春嘅我， 系咪啊？几好啊！咁你咪可以， 我由零岁怀到而家， 我知啊，睇得出， 都仲怀紧， 啲春都未成熟系咪？ 系啦，我叫多春仔啊嘛。多春鱼个细佬， 好食啊！多春鱼 系 啦，都唔知点解咁多春鱼啊！ 系咯，我哋烧烤最正 系 咯， 系啦，冇错啦。咁啊，翻嚟咧嗱，咁我哋又会有呢个爱好系列啦，星期四啦，同埋一多多 Eric 都会出现啦，等等啦。 咁 呢个时候我哋倾下偈先啦。嗱，其实咧失恋呢两个字咧，对于大家都唔陌生啦吓。 我唔想再失恋啊！ 哦， 你知唔知我有冇谂过？ 我都唔想噶， 唔系，梗系有啦。 点解啊？ 有噶，有噶，系啊， 有 随遇而安咯。 系啊，你总 你意思话唔想再失恋，但系有阵时恋，我唔系咒你啊，但系恋情有时会走到一个叫做你觉得即系唔啱倾啦。咁你点啊？唔准 唔 准分手咁啊？ 系我话知你点样， 我真系会有佢啊！你中意喺度就 你有时你有冇谂呢啲嘢？ 有噶， 我有咁谂嘅就系喂，我咁嘅年纪咧， 几廿岁人， 如果你要再系 啊， 即系再要我失恋一次嘅话，我谂我承受唔到咯。 咁 即系失恋。 要趁后生。 咁再讲啦，咁我又 多几次都冇问题， 又唔系就嚟。咁如果有一日你嘅男朋友话：，我识咗第二姑啊，咁点啊？ 三个一齐。 啊，几好啊，几好啊！ 我敢答你， 好啊，呢、這个 呢、這个好啊，呢、這个正啊！ 我点到我都唔分手啦！ 我而家明， 反而我系想我识新 女仔，系啊，冇 错， 三个一齐啦！ 我明点解 最终我中意咗个女仔咧？ 点解有啲大婆点解变咗？ 你讲乜嘢啊？ 点解有啲大婆咧会愿意即系遮住只眼？你夜晚翻屋企瞓就算，我原来咁样。 最紧要你 翻嚟，因为佢唔想又同亲戚朋友讲，又点点。 你使乜同亲戚朋友讲啫？你自己。 要交代啊嘛， 要交代， 使乜交代？到咁嘅年纪仲要交？ 唔系名门正娶嗰啲，可能真系要交代噶、哦。你新年嘅时候， 阿嫂唔嚟啊，咁 系啊，烦噶嘛。 我又觉得冇乜所谓。 系咩？咁你试下。 同埋我成日觉得呢啲嘢 惯咗啦， 系。我一日失一次戀， 得唔得？ 放開心啊！好啦，嗱呢個文章咧就係講失戀喺日本嘅，呢個日本一個嘅研究，佢研究咗1800個女性，嗱即係咁講，佢係研究女性嘅喎。 哇，都幾大喎！所以 千八 啦，嗰、那個係啦，咁但係咧就唔知道男仔可唔可以撥埋落海，但係咧。姑且撥埋落去先啦、 啊， 因為聽緊，我相信有男仔有女仔啦。佢、研究乜嘢呢就話人有不同血液，大家知啦，血型啊 ，sorry， 血型，嗯。 到底不同血型嘅人失恋嘅时候，佢个反应会点咧？咁样吓，在座可唔可以补补血型先啊 ？B plus， 我系 B O 加， 你唔系 K 咩？ 唔系咯， 你应该 K 型。 哇，呢咁嘅 get， 我都唔知俾咩反应。 我预咗你会咁话我。 2023， 我有谂，但我唔敢讲。 我讲， 我俾你嘅啲掌声。 有啲嘢 好啦，咁咧而家就讲下啲不同血型佢哋失恋嘅态度。第一 A 型先啦，如果听紧呢个节目嘅，有人听紧呢个系 A 型嘅。 Okay, A 型嘅人咧系一个慎重嘅、谨慎嘅完美主义者，喺决策嘅时候好小心，决定目标就唔会轻言放弃。不过对于啲琐碎嘅小事咧，就会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啦，就要人哋俾佢肯定系噶啦、啱噶啦、去啦、得啦咁样。佢哋咧亦都系一个好逞强嘅人啊，受咗伤我冇事，我冇挂住佢， 我 唔系喊，我只系啲雨水揼到我块面，即系嗰啲咁啦吓。其实玻璃心嘅，但系佢唔想俾人知吓。失恋之后嘅 A 型人咧，仲系会偷偷关注对方，睇下佢 Facebook， 睇下 IG 先， 冇啦， 系啦， 系啊， 咁样咯。 我最憎呢啲人嘅，其实 点解啊？ 假佢搭住另一个，你又唔高兴， 你理得佢，你自己你又唔开心， 甜甜啲啊， 仲要嚟做乜嘢啫？ 但系你唔觉得有时即系咁自我安慰下都好咩？ 即系就系咯，你咪最呃自己咯，你咪将嗰。痛苦，你咪将嗰个痛苦一路延长咯。 你仲要扮高兴， 系啊，做乜嘢啫？ 都几惨， 关你咩事啫？ 几惨 喎！嗱，呢个点惨延续落去？ 系啊，一啲都唔惨， 唔惨啊， 根本唔惨。 嗯，点解唔惨啊？我都几惨啊！嗱，佢又唔可以话俾人听，但系佢又不停睇人哋嗰啲 I G 啊。 你咪唔好睇咯。 冇人叫你唔可以话俾人听，你咪同人讲啦。 得，好啦，嚟到 B 型啦 ，B for boy，B 型嘅咧冇太唔太热爱社交啊，有时。中意一個人，佢哋唔會同人講心裏説話。 冇錯， 你係咪望住我講？我都係嘅，係啦。尤其是遇到 好準喎， 遇到頻率唔啱嘅人，係馬超強咧，我哋唔會講嘢俾佢聽。 又唔會，我有時睇下講咩咧，廢話咪同佢講。 符合佢。 原來嗰啲係廢話嚟㗎。 適應翻佢個 channel。 扯，你唔早啲講。 同埋咧， 因為我對你認真啲啊，你傻 嘅。B 型曬 ，B 型嘅人咧唔中意麻煩，佢唔會刻意說服對方。你唔即係你唔同意我，算啦，我費事同你講落去添。 係啊，我都係啊，所以咩服啫？每一個人嘅諗法都唔同。 失戀之後咧。B 型人会选择寄情于工作，麻醉自己，忘记失恋啊！亦都有人咧中意用运动去锻炼，饮酒玩乐，抒发压力，改变发型等等等等， 佢 会尽量方法疗愈自己嘅。 呢啲好，我觉得 我系你系咪？ 我都系嘅，我都系，都系啊！ 剪晒头发佢。 你系咩话头先？你话 O 加 O K O 型啦 ，O 型啦 ，O 型嘅失恋 讲完噶啦 ，B 冇 讲完噶啦， 几说几撇脱啦， 系啊，洒脱好。 O 型嘅人咧较为热情奔放，但系同时害怕孤独同寂寞。个性有点呆，佢讲 呢个 一定佢 嘅， 佢讲噶啦， 真系 一个无厘头嘅乐观主义者。不过做 O 型，当 O 型遇到唔喜欢嘅事情嘅时候咧，佢会沉默唔出声，逃避，因为知道一旦开始辩驳就会好麻烦。 准啊， 准啊， 好准啊， 准啊， 我就最憎佢呢样嘢啦。 佢一知道踩屎咧，佢就 系啊，就 唔出声， 唔出声， 跟住咧就归。 你系唔系乜嘢？唔出声， 系啊， 系啊， 跟住我哋喺个 WhatsApp 嗰度不停咁问佢点啊，咩咩咩，就唔出声， 唔出声。 你真係好乞人憎呢個位 置。你自己知唔知㗎？其實你自己知，你自己知唔知你呢個性格嘅缺陷？ 逃避咯， 你絕對知，因為身邊有啲、 下一句仲準啊。不過佢呢種人咧，情緒來得快，去得快。發生咩事咧？佢瞓一覺當冇事發生。 佢当冇事发生啊嘛， 佢当冇事发生， 但系我哋记得啊嘛， 系啊， 系啊， 即系我哋喺度爆嘅时候，佢若无其事，做咩仲嬲咩？ 系啊，咩做咩事？ 咩回事？ 嬲咩啫？黐线咁小气，咁样话我哋咯，嗬？ 呢样嘢咧， 咩啊？ 唔得咩？我好声好气， 佢都好声好气。 呢样嘢乜嘢啊？ 佢都好声好气。 系啊，我身边有啲人咧，都比你哋更惨啊！即系啲女伴啊，我都系咁样样。 啲女伴啊， 系啊，佢哋会好猛嘅，即系。你知唔知佢嬲咩啊？ 嗯、 即係你啲女伴同你咁講。 係啊，哦、你可唔可以講一句説話？嗱、喺我立場，我唔想嘈啊，亦都唔中意嘈。 咁你通常會點答咧？佢叫你出聲，你 佢唔出聲咯。 都系唔出声 啊！ 男人大丈夫话唔出声就唔出声。 我第二日咧， 就当冇事咯， 当冇事咁样同佢。 你唔可以咁噶， 唔得啊！你咁样嘅话，就算你唔好话讲女伴啊，你交际应酬或者你做人咧，都唔可以咁噶。 系 咁，我重新， 但佢咁，佢激到佢八十年到而家都系咁。 咁由佢 咯，唔系咯？边改啫？系咪先？人哋话啲性格好难改噶嘛？嗱，讲埋先，失恋后个 O 型人咧会倾向揾朋友倾诉，等人哋一同佢分担， 系咪 啊？我觉得你 唔系，啊、 除此之外咧，佢会将前任嘅相关物品处理掉，不留一丝牵挂，抌晒佢。 系咪咁？ 会呢啲啊，我觉得 OK 啊。 我唔舍得， 佢都冇爱你嘅，咁你咪抌埋自己啊。 系啊，佢唔要你咯，抌埋自己啦。 系啊，咁你抌埋自己啦。其实 我 身 揾个大垃圾桶跳落去咯。 晒出嚟。 啊、都好嘅， 冇错啦， 我都会嘅，我唔会留嗰啲嘢， 梗系唔留啦，留做乜鬼啊？ 嚟，最后仲有一个叫 A B 型啊、，A B 型嘅咧个性复杂，有时仲有啲神秘高傲，只系对自己有兴趣嘅事咧先会积极嘅啫。佢虽然唔太擅长表达内心嘅情感，不过咧系一个擅长倾听嘅，亦都好专情、好专一嘅。中意咗就唔会变心嘅啦。失恋后嘅 A B 型咧会封闭自己，唔同人哋互动，心碎嘅佢只系想一个人匿埋静一静。啊！真系可怜咯、 啊，佢就舐自己啲伤口。 哎呀，好惨啊！舐 自己 但失恋呢样嘢咧，真系冇人帮到你啊！我知，无论咩血型都好咧，人哋同你讲一百样嘢冇用，同你饮一百次酒冇用。你如果自己唔放低，唔将个注意力摆第度咧，系医唔好嘅。 有个问题想问，其实咧，如果你话失恋嘅话咧，有双方噶嘛，一个就 系 俾人飞，一就 系 飞人 啊 嘛。你觉得边个会好啲啊？ 咁梗系飞人嗰个冇咁惨啦。你飞得人，即系证明你心里有晒准备，或者甚至你识嘅第二个，我觉得嘅。 其实都未必噶， 系啊， 我觉得有时飞人都好难。 我试过，即系两样， 你试过 两真系，即系飞人或者被飞， 我 都系 多数俾人飞噶。 吓？点解？ 我都 系 我都我都系俾人飞，我都系俾人飞嗰个。 系啊，我都系俾人飞噶。你飞个人？ 我试过。 你凭咩？ 你飞嗰个咩人嚟噶？哥， 你凭咩飞人啊？你点解飞人先？ 系咯，你做咩飞人啊？唔系，通常系嗰啲，通常系咁。人哋又讲完分手，而家唔系你同我分手，系我话你听我同你分手。 最关键嗰个咧，我觉得佢太细路女啦，系啊，同埋我觉得当时啊，觉得佢啲脾气唔好，于是我就咁样嘅决定。但系咧，我飞人好，被飞好啦，我都系咁样嘅处理态度咯，唔出声， 唔出声咯，唔理都系咁恨憎咯。 咁你唔出声系点同佢讲分手咧？ 咁你 佢讲完之后先唔出声啦，系啊， 从此再冇讲一句。 唔系噶，男仔有一个分手嘅方法就系，总之唔揾佢就当系分手噶啦。 又唔得， 系啊，即 系 有啲叫 咁样， 即系无端端失咗踪或者， 即系你会有个交代嘅， 梗系要交 代 啦，交代 嘅。点解你对我哋冇交代嘅成日都？ 我唔想同你分手嘛。 静咗，即刻唔知点答， 真系点样同你有交代？ 我明白呢样，信唔信冇所谓啦。呢样嘢吓，咁样我觉得失恋最紧要自己自愈。 系啊， 你点能够用你自己个血型嚟去话，即系你究竟会点样去面对？ 只能够即系，我觉得年纪越大咧，可以就处理得好啲。 好嘅， 我唔觉得系， 你唔觉得系？ 我唔觉得系。我覺得失戀其實你每失幾多次嘅話都係一樣嘅， 都係咁傷， 都係咁傷心嘅話，一樣都係咁唔想、咁唔捨得嘅嘛。 我以前細個咧，淨係以為後生啲人拍拖先會分手啊。後來當我第一次接觸有一個同學，佢爸爸媽媽五廿幾六廿歲 都會離婚， 都係離婚。我覺得 點解咧？我真係接受唔到，反而就係話啊咁大個仔女啦，我冇諗過自己當時、如果我自己咁大年紀，係咩原因會分手咧？ 仲麻煩啊！其實你諗下， 啲仔女 又要財產分配啊，係嘛、 啊？ 大家又要傾。 但 係 你諗下咁麻煩，佢都分手，咁證明佢可能真係去咗一個自己唔想再容忍嘅地盤咯。 你又唔可以因為麻煩嘅話，所以先至唔分。 咪就係咯， 又係喎。 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咧，差唔多啊，到呢、這個嚇十點半，我哋翻嚟再提提大家今日嘅愛好系列就係我們的年代。青春的气息的感觉。Yeah! Love is nothing without you. Love is everything you do. Open up your eyes and you will see. Love is everything.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上25款凝胶指甲油样本，发现当中17款，即是七成样本，检出最少一种欧盟禁用的致癌物。消委会已经将测试结果转交海关跟进。消委会的测试结果又发现，全部样本都检出属于第二级生殖毒性的甲苯，但符合欧盟法规的上限。消委会提醒消费者应该挑选不含或者只含较少有害物质的指甲油，美甲时亦要确保室内空气流通。消委会亦建议生产商尽量降低产品中有害物质含量，保障消费者健康。消委会又提到，凝胶指甲油内含特殊的化学物质，在 UV 灯照射后才会固化定型，但是由于产品可能含有害的物质，如果在美甲过程中不当使用紫外线或者照射时间过长，会带来健康风险。负责投票选出新一届港区人大代表的选举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早上在湾仔会展举行，42名候选人各逐36个席位。选举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会议。会议有三项议程，分别是表决决定总监票人、选举新一届港区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发言。李家超说，一名选举会议成员在上月第一次会议之后离世，今日会议应到成员1420人，出席1247人，缺席的有173人，其中主席团成员高永文、廖长江等因应防疫要求请假，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另外，会议大比数表决赞成通过由现任港区人大代表黄玉山担任总监票人。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加息 0.5 厘，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到 4.25 厘至 4.5 厘。 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美国自三月以来已经七次加息，加息比以往加得快和大。联储局的议息声明和点阵图亦显示，明年仍会进一步加息。他说联汇制度之下，港息会跟随美息上升，提醒市民要对银行存贷利率可能进一步上升有所准备，并小心管理利率风险。内地十一月消费、工业及投资等经济数据都低过市场预期，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跌5.9%，跌幅较十月的0.5%显著扩大。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速亦都减慢至2.2%。国家统计局话，十一月经济顶住国内外多重超出预期的压力，保持恢复形势，整体在合理区间运行，但是经济恢复基础仍不牢固，要扎实落实稳经济各项政策措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密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晚北风增强，周末进一步转冷，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和干燥。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4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96点，跌376点，成交金额4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6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1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7.6，跌咗7.2。盈富基金19.4，跌4毫；阿里巴巴85.5毫半，跌3.9毫半；美团176.3，跌6毫，系跌6.5。南方恒生科技4.08，跌咗0.04。友邦保险83.5毫半，跌5毫半；先升药业9.6，跌9.2；中国平安49.9，跌9毫。比亚迪股份203.4，跌4.4；旭辉永星服务4.68，跌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6，日元135.57，瑞士法郎0.926，加元1.357，人民币6.96，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066，澳元对美元0.684。新西兰元兑美元0.645，日经平均指数报28,081点，跌74点。港金报16,76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07美元，卖出1,796.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啦，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仍然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科学园对出。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科学园对出。咁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就车多少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mine.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老公，强叔话请食海鲜，陈伯送红酒，你话拣边样好啊？ 吓，做咩有咁多着数啊？ 佢哋系乡郊选举嘅候选人。俾啲着数我哋，咪想我哋去投佢哋票咯。 无论系村代表亦或系街坊代表选举，候选人咁做都系贿选。你攞咗着数去投佢一票，一样犯法，千祈唔好制啊！守法规，重廉洁，举报热线25266366，二五二六六三六六。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係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係懂得真正嘅快乐呢，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第二个半小时噶啦，坐在直播室有 李丽瑞、 马小强、 小张张。好啦，嗱呢一个咧就系喺来自日本嘅一啲嘅饮食嘅资讯啦，咁样样。不过我觉得呢个都几得意嘅，因为有啲网民咧就去完呢一间嘅 拉面店， 拉面店之后咧就话，诶，原来有啲咁样嘅嘢，咁样嗱菜式嘅嘢咧，讲真咧名啊随得你改嘅啫吓，几奇怪嘅菜式名都有啦，系咪先？我哋中国都有咧，咩狗不吃， 狗不理， 狗不理系嘛？又或者唔知咩蚂蚁上树啊，夫妻肺片啊，诸如此类，诸如此类。 都唔知咩嚟嘅，我错。 其实你唔知咩嚟嘅， 咁即系你吓。原 来 包嚟， 系啊， 系啦。咁但系呢一个日本拉面咧，佢又有一个咁样嘅菜式，叫失败蛋。嗱、我哋净系知失败奶成功之母啊。咩叫失败蛋咧？咁样样。第一，嗱、呢个失败蛋咧，佢 拉面点样系咪溏心蛋啊？ 啊，唔系 exactly 溏心蛋，佢、有类似溏心蛋嘅。佢话原来咧失败蛋就系话失败咗的半熟蛋，所以嗱，佢唔系完全唔系，系、啦， 明白。 但系咧，佢就话咧系制作过程中产生咗瑕疵嘅蛋，例如有啲咧，如果服装咧有啲系剪牌衫啊嘛，即系可能佢件衫有啲瑕疵啊，我唔知，即系唔知点举例，即系总之服装上 有。我曾经咪有讲过啦，就系话试过有一次喺一个地方啦，跟住佢就卖蛋糕啊嘛。卖嗰啲蛋糕嘅就系唔靓嘅蛋糕嘛，有瑕疵嘅蛋糕， 但系味道 OK 嘅， 平啲嘅，佢味道系一样， 不过只不过就系点啊，即系个 cream 凹咗啊， 可能个 cream 或者系佢喺度焗嘅时候嘅话咧，佢凹咗少少啊，佢咪唔完美咯，系咪啊？咁好多人就话唔会因为咁样而买一个生日蛋糕，佢讲紧嘅生日蛋糕， 咁 但系佢只需要讲紧嘅就系话系啊，我虽然唔完美嘅，但系我请你带我翻屋企啦，佢只要动一个咁嘅牌喺度啫， 好聪明啊呢、這个商家， 同埋咧我唔知。 你哋有冇试过就系话，我今日唔系生日，我屋企都冇人生日，但系我突然嗰日想食完饭，食个生日饼，咁 我经常咁做。 嗱，有咩所谓啫？ 买个蛋糕翻嚟啫， 买个蛋糕翻嚟食，好系咪先？嗱，咁喺咁嘅情况就唔介意佢花咗啦。 系啊， 咁你讲得啱嘅，生日就可能唔系几好嘛？你俾个屋企人一打开， 唔系啦， 个公仔冇咗个头嘅， 塌咗落去， 平啲啊嘛，咁就俾人闹死啦，系咪？嗱，好啦，佢呢个失败蛋就系制作过程中有瑕疵嘅蛋，可能系打得唔好，蛋网穿咗，生熟程度未如理想等等。佢只系卖20 yen咋。 哇，好平， 个几人钱啊，好便宜啊，所以咧根本冇人会嫌弃啊，个个就系好多时咧就系专登叫呢啲失败蛋嚟食， 冇乜所谓，我觉得都系蛋啫嘛， 系咪啊？即系呢种观念几好啊，即系有啲诶真系整失败咗咁样，咁又唔想抌咗佢，即系食物嚟噶嘛，咁所以就用呢个叫失败蛋嚟做一个叫做吸引咯，咁好多人咧都专登去食啊，唔知香港会唔会效法呢啲咁样咧吓？ 我绝对觉得应该要，如果唔系嘅话，你唔好嘥咗嗰啲嘢食，同埋甚至。乎嘅就係而家都好興啦，你去買啲生果啊、菜啊， 係啊， 而家係啊，又有窿窿啊嗰啲咧，其實冇問題嘅。反而有人咁樣講過，就係話如果你買菜，你見到有窿窿嘅話，你應該買。 係啊， 首先佢冇落農藥，第二嘅就係你諗下，連嗰啲蟲啊都住啊，咁所以嘅就係佢係幾咁新鮮，同埋佢係幾咁好味咧。 好耐以前咧，我揀蘋果都係有呢啲咁樣嘅諗法啊。如果有少少好似咬俾蘋果咬過，俾蟲咬過咧，係咪即係代表甜啲咧？咁但係其實我都冇。 冇答案，呢個迷思嚟嘅啫。但可能我都唔會揀啦，因為如果從效果好似佢食過嘅咁樣樣。 我哋係有一個問題，就令到大家都會覺得嘅就即係食物一定要靚，因為係咁樣嘅話，其實都有好多啲比較即係都食得嘅同農作物咧係抌咗嘅。即係如果你有睇呢啲咁嘅 documentary 嘅話，譬如可能啲薯仔佢冇咁靚啊，或者佢生到歪零歪稱啊，佢一樣好味嘅。 係咩？但係薯仔個個都係歪零歪稱嘅 喎。係啊，梗唔係啦。 有啲種出嚟 咁嘅，專登種到一模一樣嘅。 我覺得而家啲超市買啲雞蛋咧，我成日喺度諗，點解一樣樣嘅雞啤，你覺唔覺得㗎？而家買啲雞蛋咧，大細啊，同埋嗰個形狀係完全一樣嘅。其實我覺得好得人驚，點會咁嘅？你覺唔覺得㗎？ 你有冇試過喺街邊嗰度就應該係街市嗰度咧，就係買一啲嘅就係新鮮 走地雞嘛， 唔係初生雞蛋。初生雞蛋嘅就係嗰只雞麻，即係嗰只雞乸，佢第一次生嘅雞蛋。係 咪細只啲㗎？ 細只啲，同埋嘅就係咧嗰啲完全大細。係 啊，我成日覺得 咁 似 係㗎嘛。 有啲雞蛋咧，仲有嗰啲毛啊、糠啊，好好 係咯。所以我就話又乾淨喎。你睇下而家超市嗰啲雞蛋，一點塵都冇嘅，你拎嘅， 同埋塑膠咁。 係啦，隻隻一樣大，你完全我擺兩隻喺度，你分唔到邊只打邊只。我就覺得啲咁工廠嘅而家啲雞蛋。 但係真係對唔住，亦都係因為我哋。即係連買嘢食嘅話，我哋都係即 係我哋要求嗰種叫做咩包裝 啊， 外表啊， 外表。所以有好多時候因為咁樣嘅話，亦都浪費咗有好多嘅農作物。我覺得係不必要嘅，係咪？ 咁我又冇諗過呢樣嘢喎。 真係啊，因為佢哋有講到，譬如可能講緊譬如日本啊，或者係點樣嘅，佢哋會種一啲嘢，咁就專登種嘅一模一樣咯。又或者佢就係佢略為係即係岩嚟岩嚟岩撐，或者好似阿小強嗰啲咁樣咧，佢就掉啦。 哦， 咁你咪浪費咗我咯。 因為佢係冇人買嘅， 係啊， 唔係為乜嘢而。系佢真系佢咪冇人买嘅，你摆喺度嘅话系啊， 我以前听过一个做宠物店嘅朋友讲啊，仲残忍嘅事实就系点咧？佢可能订翻嚟嘅喺外国啲狗场，咁样订翻嚟咧，发觉原来唔单止狗添啊，雀仔嘅宠物都有。原来呢一批货里边有啲可能只脚咬咬地，又或者呢只咧又唔知点样咁，佢有另外啲办法。未必係即係真係擺翻喺鋪頭我唔知佢點處理，佢唔肯講，但係就未必會。你諗一個生命嚟添，頭先你講嗰啲仲要係一啲死物，咁生命又點咧？咪成批貨入咗，有啲腳又我知道有一次咧個寵物店嗰、那個就係鳥類嘅，佢就平啲咯。譬如有啲雀仔可能即係有一隻腳咧就嗰啲叫譬如應該有四隻爪，佢得三隻咁，可能有一隻爪嗰啲咯，佢就會平賣咯，即係叫做走咗個貨佢，咁都仲好啲，即係起碼有人買咗佢，而唔係另外一啲嘅方法咁。 呢啲我真係唔得。 好，實有嘅呢啲，但係個生命嚟噶嘛，係咪先？ 係啊，而喺寵物店度買嘢嘅話，都希望真係盡量唔好 啦。 係啊，有啲乜嘢就領 養 啦。 都係嘅，都係嘅。咁啊，馬小雲咧，以前有冇買啲叫瑕疵貨啊？ 佢自己咪係咯。 估到你啊！估到你会食呢个啦。 之前有失败蛋，我虽然叫失败强， 冇啊！你几时又叫失败强啊？ 我自己叫自己啫，得唔得？但我有我嘅价值噶。 你冇人系冇价值噶，无用之用啊嘛！有冇睇过呢课书啊？ 好深， 请你解释 啊！无用之用嘅嘢啊嘛， 啊系， 系咪啊？系咪来自庄子定系乜嘢啊？ 其实 Mira 嗰个啊嘛 ，Mira 十子里边、十二子里边嗰个庄子啊， 最红嗰个 阿庄子啊， 最近有新歌。 哎呀，你提呢件事我嘅气，仲未下到呢笪火。哎呀， 无用之用可唔可以解释啊？ 无用之用嘅就系、是有一啲人佢哋就冇手脚啊，咁跟住佢就一个古仔嚟嘅，咁以前嘅我就觉得啊又冇手又冇脚嘅话，咁点算咧？点？点不知嘅就系话咧当一个国家佢要去征召一啲嘅士兵嘅时候嘅话咧，佢因为嘅就系佢冇手冇脚嘅话，佢冇被征召去到就系做呢个士兵。咁、 哦、 所以你系咪话佢嘅就系冇手冇脚嘅话，其实唔好咧？唔系喎，佢留翻条命喺度，即系类似系一个咁样嘅一个古仔、所以其实冇嘢系冇用嘅。 知唔知啊？ 我知。有用嘅， 失敗 強，佢嘅冇用其實都可以就係可以令到其他嘅人會覺得係有佢有用的， 扭轉咗個命運， 係 啊，即係。即系你讲完噶啦，系嘛？头先你本嚟你好想讲一啲咩咁，跟住我哋打断咧个病咩话病嘛，系咪 啊？系啊，我呢啲自己知， 唔系 你 自己咁即系你咁失败嘅人，你觉得你自己有冇啲咩嘅价值噶？ 有啊， 你净系成日讲我话啫。 有我谂到，我谂到佢嘅价值就系提醒我哋千祈唔好蚀佢咁啊，系咪？千祈唔好学佢，咩叫反面教材啊嘛？ 网上情，寻找快活人生，张德兰第四集。 回眸 好啦，由张元演变成张德兰啦，咁亦都开始咧，即系出唱片啦，有好嘅反应啦。做咗歌星之后咧，踏上咗呢一条路咧，我相信咧，跟住都系比较易行嘅，可唔可以咁讲？即系会系几顺畅啦，好多人帮啦，咁样成为张德兰之后，嗰条路系点样啊？得。 其实我真的很感恩，好感恩。我到今日我真的要多谢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在工作上曾经同我合作过的人啦，同埋音乐人啦、老师啊咁样。真的嘅，我后生嗰时可能冇体会得咁深，到我而家回想翻咧，我就即系觉得自己真的算是一个几幸运的人。因为譬如好似喺我尴尬年龄嗰时候，TVB 组织咗呢个四朵金花。咁其实喺四朵金花里面呢，都令我学到好多嘢。即除咗学到唱歌之外呢，仲要学到佢哋嘅工作态度。哇！不过好耐，好耐冇提起呢样，可能大家对唔住啊，有啲激动。 唔紧要，明白嘅。 其实四朵金花，我三个姐姐啦，肥姐啦，Lisa 姐啦，明明姐啦，咁佢哋三个都有唔同嘅性格。但是呢，在我小小的时候，我看到他们三个的工作态度都是非常之认真的。就是好像肥姐那样，其实肥姐真的很犀利，她很勤力的。亦都怎么说好呢，她要做好一件事呢，其实她在做之前呢是做好多的准备功夫。我记得那时呢，他们你知道在 EYT 很多时呢都要令到观众很开心。那有时那些趣剧的剧本呢，他们都其实我们收的剧本呢都是朝早收剧本，下午就背啦，入厂啦这样。其实我看到他们呢，有时尤其是肥姐呢，很多时候他的对白是特别多的。因为或者他有时候要介绍的东西呢很长很长啊，他们的对白。但是呢，我见到肥姐呢都是不停地去，他自己呢有时就站在一边，跟着不断地背不断地背。咁同埋呢，佢哋呢有时呢就会睇晒成个剧本之后呢，佢哋又会自己创作一啲， 即係令佢更加好笑。 係啦，佢哋会创作一啲自己嘅諗法，或者係嗰个演绎。到时呢就喺嗰、那个 演出嘅时候。 係啦，佢又好，佢哋好犀利㗎喎，保守得好保守秘密㗎喎。咁佢哋晏昼入厂牌咧，佢哋 唔讲住， 唔讲噶，又唔做出嚟噶。咁一到去到就正式咧，佢哋就会哇发挥到非常之劲啊！所谓咁，所以咧嗰时喺现场睇嘅观众咧，真系好开心，好开心。咁我亦都体会到啊，原来咧你要做一件成功嘅事咧，其实在工作之前呢都要做好多好多的准备，用好多的心思才可以将件事发挥得好。咁第二呢就是 Lisa 姐啦， Lisa 姐更加啦。咁 Lisa 姐呢就对于自己呢非常之严格的。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呢，佢係拍一套戏，係做一个盲咗嘅一个女仔，咁我记得嗰套戏咧，佢系同阿金国亮一起去做嘅。咁嗰时咧，我就即系因为我住广播道，咁我成日都会翻嚟噶。咁有时阿姐就话：，我听日拍乜嘢？咁嗰时咧，我就好中意咧，就系翻到电视台咧，跟住 Lisa 姐咧 就是看他怎样去拍这个话剧，因为其实都不简单的，因为那时候又要戴这个那个叫做什么好像隐形眼镜的镜 片，令到他看下去有些盲了的。 同埋呢亦都好犀利，咁佢呢又真係喺个劇嗰度呢佢要弹琴㗎。咁佢又佢真係自己呢 去练。 之前呢就去练。咁呢同埋佢亦都有好多比我哋更加超前嘅一啲嘅諗法嘅。咁我记得嗰时呢佢已经开始呢係每拍一样嘢或者係每做一件事呢佢都会叫个助手呢开始帮佢做个记录㗎。即譬如佢拍呢个劇今日系点样，佢会影低好多好多记录。咁我嗰时又唔系好明啦，点解下下都要影咁多呢，咁到而家我就知道啦。因为其实好多嘢系会过去嘅。咁如果你早少少，你当你自己有一个好嘅记录，或者系呢个记录亦都可以俾自己望到嗰时呢，你去一个我唔知啊，我或者我估啊，阿姐会可能谂翻起啊呢场戏应该点样做，又或者系当过咗好耐好耐啦，佢仲仍然有好多好多佢自己做过嘅嘢， 可以攞翻出嚟俾人睇，或者自己再回忆翻。 系啦，系啦，咁所以佢系好超前嘅，我觉得佢讲佢好多时做嘅嘢，同埋佢真系每样嘢都好仔细去练习。去摸索嗰个角色系点样做，咁亦都系令到我咧就慢慢知道哦，原来唱歌同演戏系有好大好大嘅分别，演戏系另一个世界嚟噶。好啦，到跟住阿明明姐啦，阿明明姐咧系又系一个好细心嘅人嚟噶。我哋嗰时咧有好多嘅衫咧都系佢画款出嚟嘅。同埋咧，佢咧就係、是一個好容易相處嘅人，同埋好為人着想嘅人嚟噶。佢時時咧，佢好多都唔會話令你唔開心噶。佢能力範圍做得到咧，佢都一定係幫你，一定係會做好嗰件事。同埋咧，佢真係佢畫嘅嘢啊，或者佢我最記得佢嗰時咧，佢自己有好多好多好多佢自己嘅创作，好多大家都唔知嘅。咁譬如佢有时会有一啲嘅皮啊或者成咧，佢自己可以整一啲图案出嚟啊，又或者系我哋四个人嗰啲衫系个款系点啊，咁佢都有、 哦、即系由佢自己设计， 系啦，有设计。咁我哋四个人去着，咁阿肥姐啊阿 Lisa 姐睇过冇问题咁。咁就會叫服裝間去做，咁我又會體會到啊，其實即係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嘅特質，有佢自己唔同嘅能力， 係 長處。咁所以咧，我慢慢咧，我就會諗下嚇、啊、我自己嘅長處係乜嘢咧，我嘅缺點係乜嘢嘢咧？咁我嗰時開始慢慢大個，咁就好多時都係不斷。即是思考很多自己不知道的问题，当我不识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请教一下他们、嗯、他们都很多时候都给个答案我，就是说不怕的， 你只要你努力呢你就 OK 的了、 嗯、 不用怕，大胆一点，因为我大家都知道我小时候同埋我个胆都比较细， 比较内向，咁咪咁啊，比较内向。咁张德兰喺呢个乐坛咧，你觉得自己由张圆圆开始系算幸运嘅。好啦，咁到你改咗名之后踏入乐坛咧，似乎咧都唔错，见到好多咧你嘅成绩啦，亦都唱过好多主题曲啦，电台剧集嘅主题曲啦，电影有冇唱过？ 电影都有， 都有唱过吓、 啊。电影都有，不过冇流行到出嚟咁、嗯。 你作为一个歌星咧，你觉得自己嗰条路啊，算唔算系都几容易行啊？ 而家回想翻咧，以前觉得自己好似好艰苦或者好唔开心咁样，但系其实而家我谂翻又唔系啊，自己其实比好多好多人都幸福好多、哦，因为咧，我比好多人系有好多嘅机会，即系当我喺唔同嘅年纪咧，我就有唔同嘅机会。咁嗱，譬如到我长大咗，好似 真正成為一個歌手之後咧，咁我又有好多時候有機會啦。嗰時香港都好流行呢個廣播劇啦，咁變咗我自己除咗喺唱歌方面咧，我亦都係參與好多個廣播劇嘅演出啦。咁啊，喺廣播劇又令我體會到好多唔同嘅嘢，因為你唱歌有音樂嘅節奏，可以提起嗰個情緒，你知道係咩件事。咁但係當你做廣播劇嗰時又唔同喎，你係全靠 聲音、 聲音、 感情， 係啦，令到人哋一聽你把聲，聽你嘅語氣，就感覺到當時嘅環境係點，嗰個情況係點。咁當時有好多， 又係一個學習， 係啊，又係一個好好嘅學習。咁嗰時我記得我翻嚟香港電台，好似啲人成日話：你係咪係香港電台職員嚟 啊？係咩？翻得咁密㗎？嗰時 係啊，好密㗎，因為嗰時由朝到晏晝都會喺個錄音室度錄廣播劇。咁嗰時都錄到都好多套廣播劇，所以啲人以為我係 电台嘅职员，亦都系咁讲咧。嗰、那个年代咧，广播剧系好受欢迎嘅。每一日咧，不同嘅时段啦，我记得早上啦、中午啦、黄昏啦，甚至夜晚都有唔同嘅广播剧。咁所以系可以话好多嘅产量嘅。忙忙碌，张小姐带路。早上十一点钟，十五度气温，相对湿度91%。提提大家，寒冷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噶。天气寒冷，密云有几阵雨。听完呢个今日嘅张嘉玲嘅访问之后咧，十一点翻嚟我今日嘅爱好系列噶咯，千祈唔好错过。 整体喺合理区间运行。但是經濟恢復基礎仍不牢固，要扎實落實穩經濟各項經的政策措施。天氣方面，受東北季候風和一道廣闊雲雨帶影響，廣東沿岸天氣寒冷和有幾陣雨。預測本港天氣寒冷，密雲有幾陣雨，吹和緩至清勁的北至東北風。展望明晚北风增强，周末进一步转冷，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和干燥。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97点，跌375点，成交金额5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62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8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7.4，跌7.6；盈富基金19.42，跌3.8。阿里巴巴85.7，跌3.8；美团系175.5，跌7.3；南方恒生科技4.74，系4.74，跌咗1.1；友邦保险83.9，跌2毫；中国平安50.25，跌5.5；药明生物48.75，跌2.05；比亚迪股份203.2，跌4.7。恒生中国企业66.38，跌个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7，英镑9.639，瑞士法郎8.404，澳元系5.319，加元5.734，新西兰元5.015， 欧元8.29，每百日元对港元5.7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12。日经平均指数报28,081点，跌74点。港金报16,63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35美元，卖出1,793.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浸车，狮子山隧道出翻九龙近住收费广场多车少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桥面一带比较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喺沙田马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仲有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入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息事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This is The Weeknd.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Hey, I'm Bruno Mars. And I'm Anderson Paak. And we're Silksonic.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This is Shawn Mendes. What's up, we are BTS. Hey, it's Halsey. Hey, what's up, it's Tyler. I'm Josh from 21 Pilots. Hey guys, this is Lord. Hey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t's your friend Jason Mraz on RTHK.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不得了短信，家庭友善雇佣政策及措施。 据资料显示，目前香港有过百万名员工，每年只系得12日劳工假嘅法定假期嘅啫。近年政府逐步增加劳工假，去到17日，同银行假一样啊。 呢项新建议嘅目的系等员工享有更多休息时间，同时可以有时间同屋企人享受家庭乐。 香港更加有好多注重良心管治嘅企业，会为员工提供个人经济同埋健康保障，例如交通津贴、医疗保险同埋定期嘅身体检查等等。 部分企业仲会秉承中国传统爱屋及乌嘅精神，除咗善待员工之外，仲顾及员工同埋家人嘅保险计划等等。相信企业员工一定会全心全意工作。 是啊，我爹哋话佢向公司已经服务咗超过20年啦。原因是份工有前途，又可以发挥所长。最紧要是我是佢个仔，每年都有书报津贴噶。 我爸爸间公司都好好噶，有医疗保险之外，仲有牙齿健康保险。我每年都可以有一次免费嘅牙齿检查噶。 现代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十分紧张，容易引起慢性疾病，因此雇主亦都可以借助公司医疗保险里面的自选服务，为员工提供定期的身体检查，防范未然。 员工作为企业重要的资产，企业如果想吸引和留住优秀的人才，员工福利自然必不可少。 香港电台第二台，不得了短信。 见到自己手上的伤痕，真的要慨叹一句，是不是这样的痛过，人才算真正的成长过。 强哥，你就可能成长了啦，不过啲易燃物品容器上面依然没有加上适当的化学标签。 乜要的咩？ 当然啦，用来提醒工友危险情况和相关的安全措施的嘛。 真是要的，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的风骚正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他。 妥善储存易燃品，防火安全要记紧。我是彭嘉丽。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 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睡。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啦，开始爱好系列。嗱，咁啊，今日咧就系出埋呢个 年纪 啦，出埋年龄系列。咁我自己咧 系 有喺心里边挣扎过，我到底用唔用咁旧嘅歌咧？咁样，第一嗱，唔系净系话惊出埋年纪嘅，我亦都惊咧，即系听收音机嘅朋友们，好多呢个年青才俊未听过。但系我又咁谂，翻翻转头，我自己搏自己啦，未听我咪俾佢听下咯， 话 俾佢听以前嘅乐坛系咁样咯吓。咁所以今日咧，我两首歌曲咧都系去。到六十年代，系啦，六十年代嘅。 诶、嗯欸，你嘅年青时代、啊， 年青时代咯。 哦，你年青时代系六十年代。 系啊，我四几出年，三几出，一九三几出世咁啊。 嗰时你中年咯、啊，你唔好呃我。 六十年代咩啊？六十年代你好细个啫嘛。 系好细个咯。嗱，你记唔记得先？应该你应该记得。我点样学听歌啊？聽我家姐啲唱片。 我都系、啊。 以前咧啲唱片咧叫咩名？叫 pick up，pick up 咧有个胶嘅。覆落嚟嘅罩，咁里边咧有个臂咁样听黑胶唱片，咁、我嗰时咧就，因为佢一大扎嗰啲黑胶唱片摆咗喺度，咁、我有时冇嘢做，嗰时又冇手机，又冇游戏，又冇电视机， 就攞 百舞嘅嗰时，就攞个唱片。 唔系噶，好正噶，你一路听一路睇住啲嗰啲 歌词 唱歌噶， 系啊，就抹下个唱片。 嗱、我介绍嘅第一只歌曲咧，其实咧一。因为佢只歌真系好听啦，我觉得。而因为歌词咧有少少咧唱到我心坎里边、首先我好记得嗰张碟系张黑白嘅相啊，因为嗰时仲系黑白技术啦啲相。咁、所以咧呢一对 band 啊，嗰阵时叫做 Joe Junior and Side Effects，Joe Junior and Side Effects。我仲记得佢喺马路影嘅，即系几个男仔喺马路上面坐喺度摆台咁样，跟住影张相咁样。歌咧就系主打歌曲里边叫做 Here's a Heart。我的心咁樣 ，Here's a Heart 呢個歌咧，一開始嘅時候嗰、那個鋼琴嘅前奏，哇，我覺得好好聽啊！咁同埋咧，我話點解唱到我心裏邊咧？佢裏邊歌詞就話：如果你去到街嘅另一角，你見到我最中意嗰個女仔，可唔可以從我傳遞一個訊息，話俾佢聽我好中意佢啊？因為嗰陣時咧，我細個咧暗戀咗我對面街一個女仔啊！咁咧，佢住一楼，佢住一楼，我住四楼。虽然咧有小距离，但我望啱啱咁样高高地咁望落去咧，我就望到佢嘅睡房啦，同埋望到佢嘅。 哇！你望到你嘅睡房啊？ 唉，唔好谂多啦。总之，大家都细路仔啫嘛。嗰阵时，我纯粹系想睇啊，即系望下佢啫，唔冇乜特别嘅 expectation。咁亦都望下佢个厅啊，咁样。同埋咧，我而家成日揸车经过咧，仲见到嗰座大厦，因为仲未拆。 系。 仲系个窗口，甚至嗰个冷气机仲系装喺嗰个位置。我成日都谂，今日嘅佢 仲系咪佢咧？ 仲系咪嗰度咧？定系已经系换咗几手嘅人咧？咁样唔知道嘅。咁所以我听你歌咧，好有 feel 嘅。Joe Junior 唔系净系做电影嘅，电视嘅。佢以前系歌星嚟，同埋好红嘅。如果大家知道 Joe Junior 梗系知啦， 系啦。咁今日带俾你大家听就系一首佢好好听嘅旧歌。Here's a Heart, Joe Junior and Side Effects。 He's a heart crying out for love. He's a heart that's been guilty of loving you. If you're gonna walk down the street where my baby lives, if you've gotta go that way.Chance to talk to her about me. has found someone to love her like me. He's a heart crying out for love. He's a heart that's been guilty of loving you too much. Loving you too much. Was I wrong? 頭先咧，你講到話咧，細個嘅時候咧，一啲嘅青春年代啦，聽嘅歌啦，我突然間都記得一樣嘢，就係我以前係住喺嗰啲唐樓啊，住喺二樓，跟住咧就我表哥因為方便佢翻學咧，就嚟咗我哋屋企度住。點不知佢又係啊，中意咗對面嘅有一個叫做阿蘭嘅女仔， 好容易嘅啫， 因 為你日日喺個騎樓望對方，係 啊， 望一望下就會中意咗噶啦， 唔知點解會中意佢啦。跟住就會見到人哋咧，離開屋企啦。跟住咧就即嗰陣時候啲唐樓真係望到好清楚， 你表哥就跑落街啦， 佢就跑落街。 我都試過， 係啊，跟住就約人哋打羽毛球嘅， 真係 約到啊， 約唔到啊？ 喺街度打羽毛球啊，約到啊， 我識唔到啊，你表哥叻啊，叻過我。 因為我表哥其實真係都幾靚仔㗎，唔係佢唔鹹濕，你都鹹濕啊，但係你都約唔到。咁但係咪有邊個唔鹹濕仔啫？ 我 嗰陣時候細個時候鹹濕仔㗎， 我性格咧就包含鹹濕與怕醜，咁就死啦。 就係咯，佢鹹濕得嚟，佢大方。跟住咧，佢就今日嗰日識咗，識咗之後，跟住咧就哇，成日都好開心啊！即係每日翻工啊，翻學嘅時候，你會發覺嘅就係佢係跳起嘅個人。 第一時間彈起身翻學， 真係彈起身翻學。所以我覺得 嘅 就係話，所以就好多時候都話，求學嘅時候千祈唔好拍拖。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 真 係好 開心， 好開 心， 動力係絕對係動力嚟。係 啊，兩回事嚟嘅。OK， 咁啊呢個就講遠咗啦。咁我講翻嘅就係我嘅年代咧，其實嗰陣時候有好多啲歌曲咧，都真係成日都會喺我個腦海裡面諗翻起。同埋其實而家好多時候我喺屋企，我自己都會咁樣聽一啲我自己細個嘅時候聽嘅一啲跳舞歌曲咧，自己會喺屋企跳舞嘅。以前譬如可能有好多啦，我有麥當娜啦， 係。 但我今日揀嘅就係呢一位咧。曾幾何時試過有一次，我喺屋企嗰度咧都使咗好大筆嘅錢，買咗一啲咧就係嗰啲叫做係咪大嘅 CD 碟啊 ，LD 碟啊 ，LD 係 咪 ？LD 卡拉 OK 嗰啲大 卡拉 OK 嗰啲大碟係咪叫 LD？ 係啊 ，LD。 哇！嗰陣時候第一次可以買到一個咁樣嘅碟之後咧，哇！你梗係死都要買嗰啲好鬼勁嘅演唱會啊，又或者係嗰啲即係跳舞歌曲啊，你先至可以嘅就 feel 瞓到骨嘅機咧，即係震同埋即係嗰個震撼啦。我仲好記得嗰陣時候，我就係買咗之後咧，我走去心諗我就應該買邊個咧咁樣，我就買咗嘅就係我跟住要揀嘅呢一首歌曲嘅呢一位嘅女歌手，佢哥哥當然係好勁啦，但係個問題係在於，我覺得佢就係其實佢都唔差，係 啊係啊，不過哥哥太勁， 冇錯 ，overshadow 咗佢。 你覺唔覺得？我 絕對覺得， 我 絕對覺得佢哥哥其實勁得嚟咧，有啲怪異呢個問題，即係好多佢嗰啲奇聞怪案咧，無端端喺屋企整個動物園，即係太多呢啲嘢咧，其實佢本身係一個好有 talent 嘅歌手。 有，但係可惜有啲嘅呢啲咁嘅新聞有時咧，將我哋注意力拉歪咗。 冇錯，咁我就記得嗰陣時候咧，我就買呢一個嘅只 LD 嘅時候咧，我見到佢有佢嘅一個LD 啦，咁我就買咗。我仲記得個封面嘅又係黑白嘅，咁就係佢自己有一個即係大頭相啦咁樣。我買翻嚟嗰時候咧，哇，好開心啊！ 好開心啊！嗰時買只新轉翻好開心， 成個翻總之一翻到我就睇，翻到就睇，翻到就睇。咁跟住我就係諗翻起佢就話我個後生嘅時候嗰啲跳舞歌曲嘅時代嘅話，今日我揀嚟嘅就係 Janet Jackson 嘅呢一首 Miss You Much。 我细个嗰阵时咧住屋村， 但你细个你话你冇听歌嘅，所以其实我喺度谂紧呢一 part 你点做咧？你细个你完全唔听歌噶嘛？ 但系我哋对面屋会听噶嘛？ 哦， 成条走廊啲人会听。 你成日中意揈机揈到， 系啊， 有冇人投诉？ 你就揈啲耳仔门啊，听 冇错啦，真系。咁因为咧呢一首歌，我嗰时仲又系冇电视机，乜都冇噶，我啲娱乐资讯咧 冇噶， 只能够凭条走廊啊， 即系你播咩你听咩， 系啊啦。嗰陣時咧，我好中意就温拿， 我覺得好正，同埋咧， 佢個電視節目添， 係啊，同埋咧，因為有啲師奶啊，有啲電視書啊，嗰陣時我好興嗰啲電視書，我就攞嚟，哇！ 你嗰陣時睇咩㗎？金電視啊， 金電視、玉郎電視都有睇，嚇都有睇。 哇！嗰陣時真係好多啊， 係啊， 十幾本唔同嘅名啊，係啊，講呢啲書真係。 我記得對面有個師奶曾經話過我：，你屋企都冇電視，睇咁多電視書做咩？我好記得，所以我好嬲佢。 我當電視咁睇咯，而家睇嗰啲書。 揭快啲啊！佢喐噶啦，系啊！咁嗰阵时我好中意温拿嘅，其中一首歌咧，我觉得非常正。我每一次如果譬如话附近有人听咧，我就会尝试喐，但系俾我妈 咩叫尝试喐啊？ 喺边度？ 即系扭动身体啊，好似跳舞咁啊！吓，因为细路仔 咧，我都几核突嘅。 我都 系咁谂， 系啊，又瘦又成， 我都唔想谂，我都唔想谂， 系好瘦， 成只僵尸咁样喺度喐， 仲要自己企喺度喐喺个走廊， 系啊。唔敢唔敢噶，真系唔敢噶。咁 点解唔敢啊？ 惊俾人笑啊嘛！我嗰啲隔篱邻舍咧玩咩咧？我话咪俾大家听，就是、玩滑板喺条走廊嗰度玩滑板，喺度送送送送嚟送去。我又冇得玩，又冇得又冇滑板，咁我就唯有喺度偷听呢啲歌啦。呢一首歌我真系好中意，就系 Love 温拿嘅，系啊。 Love 系啊，每次我真系觉得好正，系啊，但我未试过好完整咁样喺电视睇到呢一首歌。我亦都唔知佢讲乜，因为净系知 Love 系爱啦。咁咧嗰阵时咧，温拿个个都留到啲头发鬼死咁， 鸡公头啊嘛叫。 我问我妈，我如果中学咧可唔可以留长头发？ 点解你问我妈？ 你其实点解？你应该问学校，学校唔俾噶嘛。 嗰陣時未讀中學，仲係小學。 你阿媽點講啊？ 梗唔 留你個死人頭 啊！係啊，從此以後三個禮拜就帶我去鑽石山對面嗰啲街邊剪頭髮。 巷口嗰度 係啊，三個禮拜就要我剪。三個禮拜 以前剪頭髮覺得係好慘嘅。 係啊， 特別我哋呢啲 冇得俾你揀，係想剪啲咩頭㗎？ 青春少年期，我又全班最高嘅。牛龟咁大，我真系觉得好核突噶。系啊，所以我童年其实好多都唔开心。不过我听到呢首歌，我就会好开心啦。 L O V E Love。仲有冇啲旧嘅回忆喺脑里边咧？如果有嘅话，你就系我哋嘅同班同学啦。翻到十一点半，翻嚟我哋会有十一点半新闻报告。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負責投票選出新一屆港區人大代表的選舉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早上在灣仔會展舉行，42名候選人角逐36個席位。選舉會議主席團常務主席行政長官李家超主持會議，投票程序結束，李家超宣布發出1273張選票並收回1273張選票，兩者相等，按照選舉辦法規定，今次選舉有效。之後進行計票程序，需時大約15分鐘。會議有三項議程，分別是表決決定總監票人、選舉新一屆港區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會秘書長楊振武發言。葵涌貨櫃碼頭發生致命工業意外，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話，事發上晝大約九點，事主在葵涌貨櫃碼頭南路八號中遠貨國際貨櫃碼頭工作期間，懷疑發生氣體爆炸，他被彈開大約10米，頭部受傷，送院搶救，其後證實不治。消委會搜集市面32款漱口水樣本，全部標示含有的成分包括精油、西比氯胺、氯己定或者聚维酮碘等，有助减少口腔细菌。消费者委员会提醒消费者，少数人长时间使用含有西比氯胺或者氯己定的漱口水之后，可能令牙齿染有渍斑和味觉受短暂影响。另外一款样本标示以聚维酮碘作为主要的杀菌成分，发挥过程会释出游离碘元素，不建议孕妇或者是患有甲状腺疾病的人士使用。卫生署也不建议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漱口水。如果儿童有需要用漱口水，应该在成人监督下使用。消委会又提醒消费者，不要单靠漱口水防止蛀牙和口臭。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各国人民。習近平在中國和拉美企業家高峰會開幕式上發表書面致辭，提到中拉關係已經進入平等、互利、創新、開放、惠民的新時代，工商界是促進中拉務實合作的生力軍，亦是中拉關係發展的建設者和受益者，希望廣大工商界朋友為推動構建中拉命運共同體作出新的更大貢獻。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是天氣寒冷，密雲有幾陣雨，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听晚北风增强，周末进一步转冷，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和干燥。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31点，跌242点，成交金额5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6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13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9.2，跌5.8。阿里巴巴86.55，跌2.95。盈富基金19.55，跌2.6。美团是177.4，跌咗5.4。南方恒生科技4.98，跌咗8.6。友邦保险84.6，升5毫。中国平安50.4，跌4毫。药明生物48.85，跌1.95。 比亚迪股份205.8跌2元，恒生中国企业66.8跌1.0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6，日元135.53，瑞士法郎0.926，加元1.356，人民币6.96，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66，澳元对美元0.684，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日经平均指数报28,076，跌79，港金报16,650，跌咗12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4.31美元，賣出1794.4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阿姑先提翻你，码头围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翻九龙城方向近住天光道嘅慢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到北过海就喺温思劳街。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另外配合喺维园舉行的公展会，由下午4:00去到凌晨的12:00，铜锣湾东角道、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会划为行人专用区，而铜锣湾一带亦都会因应翻人群和交通情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驾驶人士请避免前往受影响的地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最少2秒的行车距离，就算有突发事故都有时间应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每一道雷声，究竟隐藏住乜嘢惊天秘密？ 一个废置多年嘅气象站，一条干尸，同一大堆录低雷声嘅磁带，连番谜题，点样指引出寻找失踪多年嘅至亲？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改编自中国著名冒险小说家南派三叔作品。 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所有嘢都感恩，人生在世，每一件事是你点样睇嘅、 嗯。 我就算我爸爸走咗，我有一段生完 B B， 因为其实好近啦吓。我爸爸走大概2个礼拜后，我就生 B B。其实个过山车、嗯，人生过山车嚟，因为我爸爸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 figure、 嗯。 由细到大我睇佢头啦。 我系 Angie 麦雅芝，佢系好心情经理人黎志刚。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黎志刚。 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让我们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3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1:00，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翻嚟到我介绍啦。咁头先咧，我已经讲咗啦，就我会介绍两队好旧嘅 band 啦。咁样对于好多人嚟讲咧 ，Joe Junior 或者知或者唔知啦，又啊咪做戏嘅咩咁样？而跟住呢一队 band 嗰个主音歌手咧，啲人会话：诶、欸，佢咪拍戏嘅咩？咁样虽然都知佢有唱过歌，咁但系咧，可能对于佢以前组乐队咧，就未必会知道啦。呢、一个咧就系 Teddy Robin 啊 ，Teddy Robin 咁，罗宾先生 冇错啊 ，Teddy Robin 先生，佢我啊，好似有同佢倾开偈，佢系啊，以前我哋好开心噶，去学校唱歌啊，啲女仔冚烂涌晒埋嚟噶，咁的确系嘅。嗰阵时咧，好多 band 咧都系有好多嗰啲叫欧西狼曲，系咪咁叫啊？吓，咁 啊 ，Teddy Robin 咧把声咧好奇怪 嘅，呢个唔系佢特色， 我最中意佢这时 系啊，呢个佢特色。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 咁样呢个歌咧好好听，嗰时我又成日听啊，用嗰啲黑胶唱片，叫做 I Can't Grow Peaches on a Cherry Tree， 咁啊比较长嘅歌名，但系一只好听嘅旧歌，今日介绍俾大家听，一齐嚟听听 Teddy Robin。 I have tried to make you love me, I've done everything your way, and I'm crying for the words you never say. If this love is an illusion, am I standing inside conclusion?If it's what you feel, that's just how it will be. And I can grow peaches on a cherry tree. When I see the peaches blossom, I regret I'll say goodbye. I remember cherry kisses and I'll cry. But I can't go on pretending that our love is never ending, for you can be loved unless you want to be. And I can grow peaches on a cherry tree.Can be loved unless you want to be. And I can grow peaches on a cherry tree. Do do do do. 講開話咧，即係細個嘅時候咧，呢啲咁樣嘅即係青春年代咧，我覺得就係同唔知點解同跳舞係即係分唔開。 嗯， 因為其實嗰陣時候嘅話，你會覺得佢真係跳舞係好能夠將自己一啲青春嘅動力啊，你可以釋放嘅話咧，就係去跳舞咯。咁其實有時咧，我哋都發覺嘅就係話，如果話跳舞歌曲咧，喺嗰陣時候嘅八十年代，我覺得香港嘅跳舞歌曲都叫做。可以係百花齊放啦， 係啊，好多 咩人嘅話咧都唔知點解嘅，就係嗰陣時候，就算我自己錄音啦，佢哋都會咁樣嘅，一定要揀唔同類型嘅歌曲擺喺一隻碟裏面。咁啊，總之嘅就係你播唔中呢一隻嘅話，可能有一隻慢歌啲人會喜歡，跟住就有一隻快歌，你可以出嚟跳舞，可以表演。 因為預你開 concert 嘅時候有快歌。 係啦，冇錯。咁但係所以咧，我會發覺就係有時有一啲嘅歌星，佢哋未必真係可以唱快歌，會唱得好好嘅，但係佢哋都一定會有一兩首嘅跳舞歌曲。跟住落嚟要介紹嘅呢位朋友就係啦，你會覺得佢就係嗰陣時候佢會聽講嗰只廉卷西風啊， 哇， 或者係唱夜夜痴纏啊，佢唱歌好好聽啦、啊。 好聽， 但係跟住佢就推出咗又一。幾隻嗰啲咁嘅跳舞嘅歌嘅時候，你又發覺佢就話：哦，其實佢都 OK 喎， 好聽，好聽，好聽， 係啦。咁啊，有少少就黑玫瑰，黑玫瑰，即係對黑玫瑰呢啲咁樣嘅感覺啦。我講緊就係麥傑文啦。咁我就覺得佢就嗰陣時候佢嘅呢啲咁嘅歌曲嘅話咧，又係覺得估唔到嘅就係一個嘅斯斯文文嘅女仔，同埋把聲好厚嘅。但係佢唱開呢啲咁嘅嘢嘅時候，又覺得真係幾好，幾好聽。咁所以今日我又會覺得就係，如果講緊話呢啲青春年代，甚至乎佢就係唱一啲慢歌會好聽嘅，就係唱快歌。 覺得一樣會令到大家會聞雞起舞嘅，就係有呢啲咁樣嘅歌曲。得通告，識人嘢，識人嘢。 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马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 啊。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润、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啊，我发觉两位咧性格完全唔同。阿 Michael 讲少年嗰啲歌咧，都系情歌啊、慢歌。 嗯， 阿 Yoyo 咧，全部都系啲跳舞啊，劲嘅。所以我觉得佢好有活力。而我自己咧，如果去到青春嘅后期咧，即系十零未到二十岁咧，我觉得我啊开始懒系文青咁样，有一种少年不识愁滋味咁样。但其实乜都冇嗰阵时，就懒系忧愁啊，诸如此类。我其实谂翻都觉得几核突，几无聊下嘅。咁我嗰阵时咧，中意听乜嘢嘢嘅歌咧？嗰阵时开始听一啲死人冧楼嗰啲情歌， 咩叫死人冧楼情歌啊？例如咧， 例如我中意听印象啊， 印象点会死人冧楼啊？ 唔系，我自己觉得我代入去，同埋谭咏麟嗰首叫做讲落雨 哦，雨丝情深 系讲嗰一集啦。咁我最记得咧，我第一次即系好似阿 Michael 话斋咧，暗恋中意女仔咧，始终乜都冇做咧，我就嗰阵时咧。我真係亦都試過去點唱冇點到，冇讀到。 但其實你點唱冇意思嘅，佢都唔會專登聽收音機㗎。 滿足自己啊嘛，滿足自己啊嘛。 我點俾嗰日咧喺唔知咩街豉油街？ 你打俾邊個？定係你寫信俾 寫信？寫信去 商台 隔離街。 哦， 係啊。 邊個？ 唔記得啦。嗰陣時嗰啲晏晝節目嚟嘅，係啊。我點嗰首歌咧就係蔡楓華嘅《青春三重奏》。嗰時我當自己係代咗入去，但其實係乜都冇嘅。 即係代入咗自己係邊個啊？ 蔡楓華咯， 唔係啩？ 大家都佢心率打咗咁高啫，係咪先？ 咁高咁大啊嘛， 咁高咁大， 唔知啊，即係是但冇 exactly 一個人物，但係做代入去，哇！懶係好悲傷啊咁樣。而家我覺得真係好肉酸。 嗯，所以我而家馬上聽係咪？ 好， 你而家都好肉酸， 係咪？ 算是朋友，总有诀别时候，许多苦恼在我心，最恨回首。即使你未留意，只见世事如旧，可惜只有是我苦。决在墙中退后，花中抽出叶棒，我知道烧伤了一对手，你望怜悯使我自觉悲和忧。一身承受，不必再度怀念我，不要再度怀旧。今天的我无异性，向着 我覺得大家留言咧好正啊！有位 Jason 咧，佢話馬小強咧當咗自己嘅車保羅啊喺劇裏邊嚇，咁我都唔記得劇裏邊車保羅做啲咩角色噶啦。另外咧，好多朋友都留咗好多唔同嘅歌曲啦，咁有英有中啦，譬如話呢條咧佢係 BGS 嘅 Night Fever 啦嚇，又或者咧有人就話啦 Monica 啦 HGO 啦 Leslie 哥哥嘅咧咁樣樣。其實講到呢個廣播劇歌曲咧，即係真係嘅。今日咧頭先同阿張蘭傾偈都提過啦，廣播劇嘅主題曲都陪伴住好多人咧喺呢個電台嘅岁月一齐成长嘅，咁所以今日咧喺呢一个节目完结之前，两位拍档容许我用少少时间咧送一首我以前咧都好中意听电台嘅广播剧，包括有呢一首歌曲。 我打电话俾你，讲咗几句你就收线啦，你变咗好多啊！点解唔同我倾落去？点解咁心不在焉呢？点解对我咁冷淡呢？点解我讲乜嘢你都冇反应呢？ 你不停的追问，你痴情的态度，令我停下脚步。还有你追求的 佢系边个嚟噶？识咗几耐啊？去咗几多次街啊？有冇拖过手啊？点解唔介绍我识？有冇上过你屋企？有冇一齐听唱片啊？普通朋友唔会咁噶。昨晚你咁夜翻，系咪陪佢啊？我唔算太敏感啩。究竟有冇呢个人嘅啫？到底你想点？我付出咗咁多，得翻啲乜嘢啊？你话我系正选，抑或后备啊？我敢问法，唔算过分啦。 见到自己手上的伤痕，真的要慨叹一句，是不是这样的痛过人才算真正的成长过。 强哥，你就可能成长了啦，不过啲易燃物品容器上面依然冇加上适当的化学标签。 乜要嘅咩？ 当然啦，用嚟提醒工友危险情况同埋相关嘅安全措施㗎嘛。 真係要㗎，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劇，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妥善储存易燃品，防火安全要记紧。我係彭嘉丽。 哇，先生，你条颈好紧，个膊头仲好硬。 哎呀，你估我想嘅咩？我每分每秒啊都要用电话做嘢，翻到 office 咧又成日对住部电脑。哎呀，唔好讲咁多啦，你快啲帮我啊，拍翻正条颈先啦。 先生，你有冇常识噶？颈咧就唔可以乱拍嘅。预期成日去做按摩松一松，不如听集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里面的二台话你知啦，会教大家使用手提电脑和流动装置的正确姿势啊！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卖啊？ 哎，毛毛虫，你卖脱毛膏做咩啊？ 嗯，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喜欢了有一条幽人，我怕他嫌我周身都是毛不喜欢我。 哎呀，毛毛虫也要接受自己的嘛，来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早上十点的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有什么特别啊？ 他们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那么矮，小强鬼死那么丑样，梁继忠又鬼死那么老，他们都没有嫌弃自己，大家又那么喜欢他们，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是啊，好耶！我是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北风展望听日持续有雨，晚上北风增强。周末期间天气显著转冷，风势颇大，渐转天晴。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九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一度广阔，云带正为广东带来有雨的天气，而影响该区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76点，跌197点，成交金额5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67点，跌8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11313点，跌八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0.4跌4.6，�阿里巴巴86.9跌2.6，盈富基金19.6跌2毫，美团178.7跌4.1，南方恒生科技4.14跌7仙，友邦保险84.75升6.5。药明生物49.4跌4，中国平安50.4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66.98跌了9毫，比亚迪股份206.2跌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5，英镑9.633，瑞士法郎8.402，澳元5.32，加元5.735，新西兰元5.014。歐元是8.2862，每百日元對港元5.73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509。日經平均指數報28071點，跌84點。港金報16650跌1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3.26美元，賣出1794.0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埋跑马地咧就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码头围道去翻九龙城方向，近住天光道有工程封咗慢线噶，咁啊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RTHK Chart。 由20组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本周三甲位置：季军 Wanna Be Close To You Uni 中游美，亚军意外现场 Yanting 周恩婷，冠军作品带你去海边度假的一次，海边的阿豪洪家豪。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我黄天怡。 哇，先生，你条颈好紧，个膊头仲好硬。 哎呀，你估我想嘅咩？我每分每秒啊都要用电话做嘢，翻到 office 咧又成日对住部电脑。哎呀，唔好讲咁多啦，你快啲帮我啊拍翻正条颈先啦。 先生，你有冇常识噶？颈咧就唔可以乱拍嘅。预期成日去做按摩松一松，不如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里面的二台话你知啦，会教大家使用手提电脑同埋流动装置嘅正确姿势啊！ 近年政府以知识型高增值经济为愿景，提携创新科技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新兴产业系咪可以改善青年人失业及薪酬偏低嘅问题，帮佢哋提升竞争力呢？香港的年轻人到底还有没有上流的希望呢？电视节目《铿锵集》今晚7:30，港台电视30日。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是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和内地市场的大门。我们会继续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 李麗蕊、馬小強，風騷快活人， 記得聽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啦，星期四嘅下午十二点十分啊，十五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嘅。今日天气咧好清凉，大家都 feel 到噶啦。密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听日下星期五持续有雨嘅，晚上北风增强。哇，预先张扬咗呢个周末咧，天气会转冷，风势颇大。星期一市区气温低到九度嘅啫。嗱，我哋翻嚟今日啲乜嘢喺呢个古灵精怪出现呢？呢位刘老师以前跟我们谈过，就是说这个易经塔罗牌，哇，当中的知识真的沉之不尽，千万不要走开了。但伴着有 Dr. Eric 再加上今天的即安剧，现在有他周杰伦。 现在才听谁问他，不过寥寥数行，全球自己想你将心事上了淡妆，该说的话却被仔细收藏，不得望着阳空叫黎明月光，遗忘是我走笔也阑珊，红颜露霜凝结的过往，路为花给谁遗憾，而路上又将路遥漫长，见闻世事在像西壁鹅黄，绝招的你无人问暖，谁在彼岸天涯一方，一曲伤痕无言，你说若非太难，窗外孤井幽兰，今生平平孤单，我们再来几看悲伤难多乐观，思念徒留纸上一张片被晕染，一曲伤痕无言，你说若非太难，何苦云存小山，你却 刘老师你好，欢迎晒，好， 早晨啊， 今日我哋又睇下啲咩卦咧，刘老师。 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绍一张牌，呢张牌咧叫做衰。 你啊， 系需要个衰。 我以为衰人个衰啊， 衰。 因为我咪就系咯。衰卦系需要个衰， 系啦，需要 上面个雨字，跟住下边一个义字。 系啦，你哋经过咗。 之前兩堂嘅學習係咪、應該都知道？ 唔係咁快 TK 測驗係嘛？ 好難啊！ 梗係要測驗啦，唔係我點知你？我點知你學成點啊？ 好啊，由你嚟啊！我問過你， 你記唔記得我之前同你講，其實喺六十四卦嘅世界入邊，最原始係得幾多卦？ 最原始係得幾多個卦？ 唔記得喎， 八卦 啊，咪就係八卦咯。 啊，真 係 啊，咦，俾你撞中喎， 就八卦啊嘛，係咪？我就唔問你八卦卦係乜嘢啦。咁啊，第一堂教你嘅時候，就呢個世界咧，古人咧係創造咗八個叫事物啦，就做咗八個公仔出嚟。咁後來發現呢八個公仔咧，可能唔夠形容曬世界上所有嘅嘢，佢就將呢八個公仔兩個兩個咁樣組合，就合成咗六十四卦。 就八八六十四啦。 好啦，咁呢一我哋今日講嘅呢個係衰卦。 第幾個啊？呢、 這 個？ 呢個咧係第五卦。 第五卦。 嗱、呢、這個衰卦咧係由兩個單嘅卦組成嘅。上面嗰個咧係水。下面嗰個咧係天。咁我想問你啦，今日嘅試題係，咁點解上面係水，下面個係個天？古人將呢兩嚿嘢合埋嘅時候，佢會解咗一個需要嘅衰嘅意思出嚟咧、 因為冇雨落， 點解係冇雨落？ 因為個水喺上，水喺 個天上邊咯， 天上邊 係未落落嚟， 未落嚟， 所以我哋咪需要啊， 係咪啊？ 希望久旱逢甘露， 落雨， 即係證明你哋前面嗰兩堂係有聽書嘅， 重 要啦，係咪？ 真係咁樣嘅意思㗎， 係真係咁樣嘅意思嘅。 哇，好聰明啊！我哋 不過咧，不過有趣嘅地方咧，就如我哋上少少文化堂先啦，好唔好？譬如咧，呢個衰字咧喺最原始甲骨文嘅年代咧，佢唔係解需要咁解嘅喎。 嚇，係啊，甲骨文年代上邊有雨，下邊係個兒字。 啊哈， 不如我俾選擇題你揀咧。 好啊，好啊。 嗱，呢個呢個衰字喺甲骨文嘅年代咧。它是一種體液嚟嘅，OK， 我俾四個答案你 嘅。口水， 口水是 A 啦，當口水是 A 啦 ，OK 你。你俾一個。 鼻水，鼻水， 鼻水是 B， 係啦，跟住咧。 我估 眼水。 係啊，我最多是汗。 汗，仲有咧？ 眼水。 眼 有冇啊？四個答案裏邊有冇？ 四個答案裏邊有一個是啱嘅。 哇！ 那個咧就是汗啦。 哦。 點解佢係汗咧？呢個幾有趣嘅，好笑嘅。OK， 你見到個衰字上面係咪個魚啊？原來咧喺甲骨文入邊咧，上面嗰一畫咧係個頭嚟嘅。 哦， 跟住你見到 畫得咁衰嘅， 你見到下面咧係咪個兒字啊？ 係， 下面個兒字嗰個都係只腳嚟嘅。咁你見到 即係呢個人嚟嘅。 嗱，然後咧你見到個魚字，佢咪中間佢會 兩點 彎咗出嚟噶嘛？係咪？跟住中間有四點噶嘛？佢就同你講，佢彎咗出嚟嗰個咧。是兩隻手嚟嘅，中間夾住四點，咁到四點係咩嚟？ 汗 咯， 汗 係隔底啲汗， 係啊，隔底汗就係隔底汗啦， 係 咁少， 你先做啫。 但係你嗰個講又係喎，又係喎， 象形文字嚟㗎。 咁當然呢一個嘅意思咧，而家就唔用㗎啦。而家咧全部咧呢個字咧係解 需要 咁解。咁後來佢出現咗第二個字嘅，就係加三點水。就是相濡以沫呢個濡字，濡就有個意思係口濡有個意思係尿咁解。 哦， 而就係呢個 屙魚，你係咪 啊？啲瀨魚啊， 俾個魚片你，呢個係魚片你 食魚片。 我哋係咁嘅，你可以喝住我哋嘅。 好啦，嗱或者嗱我哋睇睇公仔好唔 好？ 呢個公仔你見或者我形容下公仔先啦。 你形容啊，不如。 啊！呢一幅图画咧就系有一个着白色衫嘅 书生， 戴头巾嘅走嚟钓鱼，系啦，就系咁啦。呢个系男人女，应该系男人嚟嘅目测，系啦，因为佢 你睇边处？我想问你，觉得佢系男人？ 佢头巾， 睇佢身上嘅男人， 系个男人， 系咪啊？系个男人， 佢呢个你见到佢中咪有？你成日见到古装片， 有 鸡， 有 个鸡嘅，跟住个鸡，跟住上面有块布咁 啊， 嗰块布叫做巾，巾咧就等同于我哋而家嘅帽咁解啦。 即系男女都系咁噶，都系以前， 通常都系男嘅啫。 我望落去我就觉得似姜太公钓鱼咯。 你都講得啱，我都覺得似姜太公。 係啊，唔知點解一釣魚嘅話，你就覺得 但 係 我想問你，即係你如果呢幅畫係你畫嘅，你畫個姜太公釣魚落去，跟住下面配個衰字，點解你覺得姜太公釣魚要配個衰字？ 因為佢釣到成身汗咯，係啊，隔底流汗咯，釣到 啊，仲未有魚，好驚啊，飆汗， 飆汗咯。 嗱，都話呢個衰字唔係嗰個流汗嗰個衰，係需要個衰。 我知佢因為需要釣條魚上嚟先有。 又飯開，如果唔係冇飯開，冇餸冇餸食， 因為佢老婆嫌佢 冇 出息， 見唔到魚翻 嚟。姜太嗰陣，你唔點解魚翻嚟？我哋唔使翻嚟啊，死佬咁樣。 但係你知唔知姜太公個老婆係佢幾多歲至娶噶？ 唔知喎、啊， 七廿幾歲， 六十幾歲啦。 前卫啊！以前 系啦， 咁佢老婆几多岁啊？ 佢老婆仲要大过佢。 哇！前卫啊！ 黄昏之恋啊！ 但系佢老婆最后因为嫌佢冇出息而走咗噶嘛？ 哎呀！ 咁你觉得姜太公嘅人生需唔需要啊？ 几衰啊！佢 需要都几衰嘅，系咪？ 好兜踎咁。 系 啊，惨 啊！ 即系佢衰在佢又冇爱情，系咪？又冇钱，又冇工作，系咪？但系你睇过《封神榜》噶？ 有。 姜太公一生令你最记得的是什么？ 钓鱼， 就是钓鱼。 是啊、 但是他钓鱼他钓到谁？ 钓到他老婆。 他老婆走了啦。 都 是因为他 曾经拥有嘛，都是不是曾经拥有。是吗？ 嗱，姜太公呢钓鱼呢最重要就是钓到周文王。 哦、 是不是姜太公呢一生呢钓到八十岁他才钓到周文王。是不是即是他一生入面你可以说他好需要，佢好想要嗰啲嘢，系咪？佢好想， 都得唔到，一路都得唔到， 一路都得唔到。但系咧，佢有冇急啊？ 冇， 佢冇急。咁你又问你啦，你上咗两堂啦，佢冇急，即系易经同你讲点样？ 随遇而安， 系等啦， 等等 时机未到，时机未到， 时机未到。嗱，呢个你捉到个易经，基本上想同你讲一样嘢，其实唔系好复杂嘅。但有一个问题呢可能想延伸落去我哋讲一讲啦。因为呢姜太公呢系我哋喺即系中国入面一个好有趣嘅人物嚟嘅。因为佢八十先至御文王㗎嘛。有一首诗就系呢我哋以前啲算命先生呢成日讲㗎喎。佢话石崇富贵范丹穷。早运金罗晚太公。颜子寿长，彭祖寿长，颜子短，六人驱在五行中。佢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话，所有人的命运都定了嘅。而咧，佢话，早运金罗晚太公就是姜太公嗰个命运咧，系好迟先至 大器晚成， 系大器晚成。但系佢冇急啊嘛，系咪？佢慢慢喺度等。但系有另外一个人，佢同姜太公咧喺度对比啊。嗰个叫金罗，金罗你有冇听过？ 拜相 系金罗拜相。通常粤剧呢个就系神童班做嘅戏啦。神童班即系啲十二三岁又冇乜其他戏俾佢做嗰啲咧， 就叫做小金罗拜相。 系啦，小金罗拜相。如果有啲朋友而家想即系上网去点一点啦，都会睇到冯宝宝系做过一套叫《小金罗拜相》 嘅。真系 嘅 ，OK， 我度睇。 可以翻屋企睇睇啊，几好睇系咪？但系金罗咧就系秦国嘅即系个上卿啦。其实金罗就冇做过丞相嘅。金罗做丞相咧，只系一个明代嘅一个诗人张岱，佢喺首诗入边讲到金罗十二为宰相，但事实上咧，金罗咧就冇真系做过丞相嘅。 哦、啊，即系佢老作嘅。 你都可以叫做老作啦，但系你 同你一样喎，你个 friend 嚟。 你讲呢样嘢，我又觉得有少少奇怪嘅，因为有上咗年纪嘅人咧，佢睇啲古装片或者电视咧，通常嗰个官好大，佢就话佢系丞相嚟噶。有冇听过啲咁嘅？ 有 咁所以可能即系大部分人觉得，总之做得官大就系丞相啦，咁样啦，系咪？但系有一样嘢咧，金罗系十二岁做咗丞相啦，但系有样嘢你唔知，金罗十三岁死咗咯。 咁大压力，点解古代啲人咁残忍噶？系咪因为工作压力太大？ 咁金罗点样死嘅咧？金罗死咧有两个嘅讲法嘅，一个话佢自杀嘅，因为佢系即系喺嬴政，即系后来佢秦始皇啦嘅朝廷入边做官，佢后来发现咧秦始皇咧就即系唔系好人嚟嘅，所以你趁一次 反而自杀， 某次当佢喺秦始皇面前调戏佢嘅妃嫔，就俾秦始皇杀咗。 细路仔嚟嘅，佢学得咁曳噶， 十二岁啫， 即系调戏啲妃嫔。 咦？咁你见到佢十二岁都可以做到官啦，就佢唔系细路仔啦个思维。 又系，又系。 跟住第二个讲法咧，就系《东周列国志》入边讲嘅，《东周列国志》讲话，金罗咧有一晚咧就发梦。 個天上嘅神人同你講，你要翻天家啦、 哦， 就收咗佢翻去。 嗯、 但係當然後面個講法似乎係將佢就 神化咗， 神化咗啦，係咪、嗯？因為好多我哋中國古人好出名嘅細路咧，去到最後咧，可能都會。佢會同一啲嘅神仙故事咧、 嗯， 去楞埋咗一齊嘅。好啦，咁講咗其他嗰啲大嘢，我哋翻翻正題，我哋撐翻去個正題度，翻、 嗯、 翻去呢個嘅，翻翻去呢個衰卦度、 嗯。 但係頭先講嗰一扎嘢，聽唔聽到？就係、是、呢只卦咧，佢講一樣嘢俾你聽。如果你抽到呢個卦，佢、 嗯、 會同你講，你而家嘅情況咧，可能係一個好需要嘅。一個狀態，你有啲嘢好想要， 嗯、 人不過就係四樣嘢啫，妻財子禄、 嗯， 你梗有樣嘢想要嘅，但係咧喺呢個情況入面，你可能咧係俾唔到你嘅、 嗯， 即係你所面對嘅客觀環境係俾唔到你嘅。 咁、嗯、我係咪好似將姜太公咁出去等啊？即係佢有冇咁嘅 含義啊？係 啊， 你記唔記得我上次講嗰個記制未制嘅時候， 嗯、 都係同你講 時機未到， 時機未到，咁我哋要點啊？ 等啊！ 要等，又唔係消極咁樣等嘅，又唔係消極咁樣等嘅，係守正安常，係、 嗯、 嘛？做好自己先， 平常心， 做好自己先。但係我想講就係、是、呢、這個衰卦，佢有個好嘅地方就係、是、姜太公最後調唔調到文王？ 調到啊！ 佢、嗯、調到啊嘛， 係啊！ 即係其實呢隻卦咧，佢基本上佢去到最後咧，佢都係同你講，只要你 耐心， 慢慢嚟、 嗯， 你始終咧。你想要嗰樣嘢，你需要嗰樣嘢咧，係、 嗯、 俾到你嘅、 嗯 啊，所以你可以講話佢係叫做小空帶吉啦，嗱、 啊、 嗰、那個吉可能唔係好大，但係總係佢有個希望咁樣啊，細吉啊， 小空已經唔中意 啦。哦，即係呢個抽到呢一張牌嘅話，就即使話俾你聽嘅就係、是、嗰樣嘢，你需要嗰樣嘢係始終都會嚟嘅，但係你係需要一啲嘅耐性，或者你有啲嘅等待。 短時間入邊你可能 唔係短時間可以得到，係咪？ 係咯，唔係短時間可以得到啦。 要去到好老先至可以釣到。 但係姜太公唔係淨係。钓鱼噶嘛，姜太公都学咗好多嘢噶嘛。 但系又咁讲喎，柳 Sir， 即系其实有讲到嘅就，我觉得姜太公钓鱼里面仲有一样嘢嘅，就系一成不变。你点解一用嗰咁嘅方法嚟去钓鱼嘅话，到最后屘你系钓唔到啊？点解你唔去谂下嘅就？ 改方法 系咪我自己做嘅嗰个方法有问题咧？系咪同人有关咧？ 即系你个意思就系姜太公系应该驳电落去钓鱼。 類似係咪 啊？就要用直 勾勾唔同嘅嘢落去，咁先至可以嘗試啊嘛。 佢仲喺度傻更更坐喺度等， 咪咯，係 啊， 即係呢個方法係唔得噶嘛。 娶一個咁老嘅老婆，咁咪傻啊！ 即係我嘅意思係咁講啫，即係其實會唔會仲有個含義喺度嘅？就係、是、話你唔好一成不變咧。 呢個都係一個道理喎、 啊。嗯，都係觀點， 都係觀點。 你係咩？ 嚇，兩個眼睛喎、啊，呢個。 覺得好蠢呢件事，你一定會係咁噶嘛，守株待兔係咪？你知道唔得嘅，咁點解你唔去用第二個方法咧？ 但係你 到最終嘅時候，你用少少時間到最後咩得到啦？ 但我覺得，我覺得如果你即係我哋講人生啊，我哋即係心靈雞湯一下啦、 嗯， 我哋翻翻去即係講人生嘅問題， 嗯、 即係有時候我哋喺一個嘅困境入邊、 嗯， 困境入邊我哋遇到好多問題。但系咧，好多時候我哋成日去諗，可能咁樣做得唔得咧？咁樣做得唔得？好似你頭先所講，我去改變一下得唔得咧？可能我去做生意得唔得咧？我去唔做呢行，做第二行得唔得咧？但係不停喺度互相 轉嚟轉去 嘅時候，又未必真係會揾到你嗰樣嘢嘅， 係、 咪？但係如果我哋因為你好老實講，你而家個運唔好啊嘛，即係煤啦，係咪？係 啊， 你煤仲搞咁多嘢，係、咪？咁、 okay. 不如我哋。即係叫守正 安定啲係嘛， 慢慢等好過啦，係咪？ 都係嘅，即係好似後生仔做三四日就，唔做咯，去師弟行啦，又做第二個崗位，可能嗬，係咪咁意思啊？ 係，咁 樣 堂之後我都會發覺嘅，就係易經塔羅啊，都好咩個，好正能量， 係啊， 即係到最後尾好多嘢佢都係話，等下先啦，守下啦，唔好心急啦， 會有機會嘅， 到最後尾其實都係得嘅。 幫我化做一線光，讓心安。神情开朗，温暖的眼光，让我像置身乌托邦，来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亦迷失过，再一起去向便清楚。 的爱，一世都未改。你我在人海，总一起探索未来，唯望你信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台湾东部海域中午十二点过后发生6.2级地震，震央位于花莲东南大约29公里，震源深度5.7公里。本港天文台话接获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今次地震。新一届36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经选举后诞生，15名现届港区人大同6名全国政协委员成功当选。现任人大朱叶玉如同政协霍启刚分别成为票后同票王，前问责官员陈凡亦当选。人大秘书长杨振武话：新一届代表任重道远。消委会测试市面上25款凝胶指甲油样本，发现当中17款，即系近70%样本，检出最少1种欧盟禁用嘅致癌物。消委会已经将测试结果转交海关跟进。消委会嘅测试结果又发现，全部样本都检出属于第2级生殖毒性嘅甲苯，但符合欧盟法规嘅上限。消委会提醒消费者应该挑选不含或者只含较少有害物质的指甲油，美甲时亦要确保室内空气流通。消委会亦建议生产商尽量降低产品中有害物质含量，保障消费者健康。消委会又提到，凝胶指甲油内含特殊的化学物质，在 UV 灯照射后先会固化定型，但由於產品可能含有害物質，如果在美甲過程中不當使用紫外線或者照射時間過長，會帶來健康風險。消委會檢測12款供成年兔仔食用的乾糧產品，發現全部樣本都存在不同的營養問題，未能完全符合歐洲寵物食品的相關指引建議。如果長期作為主食餵飼，有機會損害兔仔的健康。消委會提醒選購兔糧時，應該避免選用含有粟米、豌豆、谷物和種子的混合乾糧或者飼料。兔仔的膳食應該以大量牧草、乾草為主，並配合適當份量不同種類的新鮮蔬菜、適量的兔糧和經常備有清潔的食水。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氣相當清涼，密雲有幾陣雨，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明日持續有雨，晚上北風增強，週末期間天氣顯著轉冷，風勢頗大，漸轉天晴。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區氣温降至9度左右，新界再低幾度。現時氣温16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449点，跌224点，成交金额6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67点，跌咗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13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0.2跌4.8，阿里巴巴86.85跌2.65，盈富基金19.57跌咗2.3，美团178.1跌咗4.7，南方恒生科技4.08跌咗7.6，友邦保险84.5跌系升咗4毫，药明生物49.2跌6，中国平安50.2跌6毫， 恒生中国企业66.9跌9.8，比亚迪股份206元跌0.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35.56，瑞士法郎0.926，加元1.356，人民币6.96，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65，澳元对美元0.683，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日经平均指数报28,055点，跌100点。港金报16,65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65美元，卖出1,79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为了能够真实还原航天人的真实生活状况，同埋描写出中国航天发展半世纪的波澜壮阔，今次更加是汇聚了曾经在航天事业前线的幕后创作班底，而总编剧张立新更加是一名航天一线操作手。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大麻是毒品，当中的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箱。上 nd.gov.hk 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 放松快活人。 做隻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啦，有宠物嘅时间 ，Doctor Eric，Doctor Eric， 喂 ，Hello， 你哋好啊， 你好啊， 你好啊， 起身啦。今日咧个话题咧，主要咧就系讲喵喵嘅，系咪啊？ 系啊， 系啊， 喵喵，喵喵嘅乜嘢啊？ 系啦，俾猫咬啦，即系点样可以避免俾你自己只猫咬啦？因为其实都常发生啲猫俾咬一 咬主人 只猫或。BB 都唔得意噶啦，不過大成人貓，即基本上佢牙齒係一隻污糟嘅針嚟嘅，你好容易發現含龍嘅。 其實 Doctor Eric 啊，貓嘅殺傷力咧，唔淨係喺個口嘅，佢嘅爪都好傷嘅。你俾佢爪一下咧， 佢有時咧好可能憎我嗬，佢前爪咧就捉住你嘅手之後，跟住咧用後爪嚟你連環快踢咧。 係啊， 你有冇試過啊？ 我未試過。 係啊，你即刻嚓嚓嚓嚓嚓咁樣喺度連環快踢㗎。 你哋知唔知咧？如果拎貓仔同狗仔去呢個寵物店嘅美容咧， 係 貓係貴好多㗎。 我試過就係我只貓係 貴好多，之餘有啲人唔接添。 冇錯，我就係唔接嗰個啦。 貓啊，我哋唔衝啊，咁樣。 唔係，係我試過一次，跟住佢話你只貓咬人咯。 係啊， 愛因斯坦啊，咬人啊，跟住佢就話佢要揾得兩個姐姐捉住佢啊。 大寵物店 咩話咩啊？ 好焦慮嘅，帶去寵物店。 係我都知道，咁、但係佢真係成餅嘢咁樣，好似流浪漢咁樣，要剪頭髮噶嘛。 咁於是咧，佢好貴啦，因為比狗貴好多啦。咁我就好啦，算啦，自己沖。哇！我沖完我就知點解貴咁多啦。 嗯、 我自己只貓都搲到我損曬。 係噶，係因為佢好驚。 驚啦，同埋嗱，沖嗰下都仲未係好驚，吹嗰下嗰啲聲。同埋吹極都唔乾，你咪要繼續吹咯。你越耐佢越焦慮，佢就越惡，越惡就搲你更加多。 係啊， 咁咯，係。 係啊，咁其實我做啲我啲姑娘咧訓練咧，其實即係你可以話可以畢業嗰日咧，就係可以揸住只貓同我，即係譬如我要抽血成佢揸到只貓，就係畢業嗰日噶啦。如果成功抽一隻，但即係可以揸住只學貓。所以可能知啲貓咧，其實即係佢咬人性咧係。不過咧，唔係無永遠都唔係無聊嘅。其實次次只貓咬你都有原因嘅。 嗯， 咁你就講下啦。例如咧， 基本上咧係有三個原因嘅啫，一驚、二焦慮、三咧就猛整啦。不過永遠都唔係嬲嘅。 嗯， 驚同焦慮有咩分別啊 ？Dr. Eric。 OK， 咁我哋或者讲啲原因啦，咁我哋会答呢个问题。第一个呢就係、最普遍拗爆头嘅原因就係点解我摸隻猫摸佢嘅头佢好舒服㗎，佢样好 like 嘅，不过点解无啦啦又拗一啖呢？咁原来呢你可以 overstimulate 佢嘅高，即係高调地刺激佢个，佢就你即係有英文有個講法叫 petting aggression， 即係你摸隻貓咧，你摸到某個位咧，隻貓就會咬你噶啦。 嗯，咁高深嘅 某個位嘅隻貓就會咬你，係咪每一隻貓都唔同㗎嗰個位？ 係啦，每隻貓都會唔同，每隻貓個位都唔同，同埋你要摸佢幾耐又唔同。不過一般貓都會有㗎啦。咁呢個係 part of 嘅貓嘅個性嘅，因為你舐一兩佢幾下咧，佢就開始諗翻哦。好似唔正常喎，或者係、我記得我 BB 貓嗰陣時候有人咁樣搞我，就要搲佢喎。咁因為刺激佢一段時間，佢就會咁樣噶啦。不過點解咁啊？講一樣啦，點樣避啦？其實咧，你要識讀你只貓個下個身體語言。 嗯 嗯，佢會開始喐耳仔啊，耳仔夾扁啊，瞳孔放大啊，個頭開始轉彎望你啊，個身。肩行啊，同佢啲须咧向直行啦，佢你要知道系时候防守啦，佢玩完啦。 哦， 知道， 哎、真系唔知 呢啲嘢。 Okay， 我哋要去喐紧咋？ 系啦。 嗯。 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咧就系、是、玩紧嗰阵时，特别 B B 猫咧玩嗰时咬你。 嗯，系啊。 即系就。 但系佢又唔会话咬住你放唔放嘅，佢系咬一下，跟住佢就放啦。 其实佢意思系唔想同你玩，不过用啲牙同你玩咧。 其实好多时咧，猫会咁样做咧，系特别如果啲 B B 猫咧细嗰阵时离开咗啲兄弟姊妹或者冇兄弟姊妹， 嗯， 因为咧其实好细嗰阵时咧，如果你太早攞走佢咧，佢哋未学识咧，原来A 猫同埋 B 猫兄弟玩紧嗰阵时咧 ，B 猫俾自然反应话你今日咬我好痛啊，唔同你玩啊，佢会自己学识乜嘢系适当嘅、 哦，即系佢唔知道咁系会令主人痛，系咪咁意思啊？ 系啦系啦，所以咧就依一个咧就系、是。都是一個，哇！依、這個即有啲貓是不是都會咬你噶啦、不過 B B 咬嗰時咧就或者得意，不過大啲佢繼續咬就唔係好掂啦。所以咧就基本上咧就有依、這個就我平時就會點樣做咧，就教啲客人咧就縮手，佢、咬你嗰時咧縮手，同埋我就會大嗌 ouch 或者即係誇張少少啦， 即係俾佢知道。 係啦，俾貓貓知道，咁樣就會好少少啦。咁樣不過就系咯，即系同埋加埋你开始会教佢啊，攞个工同佢玩，就千祈唔好俾你手，因为手系一个又咸咸地啦，你可能啱啱食完薯片啦、又千变万化啦，其实一定想咬你只手嘅，所以唔好俾只手俾佢咬。 嗯，知道知道。第三个咧？ 第三个咧就系惊痛同埋焦虑。 嗯。 譬如啦，我有一个情况成日都啲客嘅就话，我捉唔到只猫入个有个猫箱嚟带嚟睇医生，死啦只猫唔知点解知道咁啊，只猫梗系知啦，你十年都唔攞只猫箱出嚟，攞只猫箱嗰日唔系去睇医生做， 系啊，好聪明噶佢哋， 咁得意嘅， 系啊， 搲到成手烂晒，即系唔系未见过，所以咧就或者因为可能真系必不得要带佢去睇医生啦，咁就呢个咧呢、這个点样？避咧就係、是、要，我就平時見客就唔好匿埋你個籠咯，擺喺你個廳，擺啲嘢食入去，成日都佢都相處個籠係等於好，咁佢就會唔驚個籠噶啦，咁啊跌嚟睇醫生就冇咁辛苦噶啦。 哦， 同埋咧，另外用到做法就係、是、另外原因點解佢會咬人咧，就係、是、真係因為貓好少好忍得痛嘅動物，因為咧如果佢喺大自然表達痛楚咧，就等於放棄生命嘅啫。系啦，因为你痛你跛系嗌痛，咁就基本上叫人嚟食你嘅啫，唔拣你拣边个？ 嗯， 系啦，所以咧就佢如果嗌痛咧，就系即系一定系一个好大嘅焦虑嘅原因噶啦。所以好多时系譬如佢你摸佢脚痛啊、脚跛啊、风湿啊、背脊痛啊、肚痛啊呢啲咁嘅嘢咧，只猫就可能咬你。所以咧，如果你只猫平时嘅性格唔系咁，无端端咬你咧。好可能要睇医生。 我想问多一句啫，嗱，今日咧就系讲猫咬人啦。咁作为主人咧，应唔应该因为佢咬我咧，作出一啲嘅相应嘅惩罚，或者系阻吓 ，no， 或者系打佢 pat pat， 或者即系我有冇嘢？ 搵佢落个笼度 ，follow 啊，即系跟住去做，去令到呢种嘅咬人嘅举动停止啊。 啊，有其实有科学根据咧，有 research 咧就话，如果有譬如你闹啦， 噴水啦，或者揸住佢嘅頸啦，或者打佢啦，其實係完全冇幫助嘅，佢唔會學任何。 對於貓嚟講， 完全冇幫助。 咁應該點啊？ 唔會學到任何嘢。 但我又唔想下次再俾佢咬喎，我應該做咩啊？ 嗯， 我唔想下次再咬喎，咁我想我做啲乜嘢去令到佢又唔咬我？有冇？ 貓好得意嘅，其實咧，我成日人領養貓啦，係咪？不過咧，其實咧，事實上係只貓領養嚟嘅。 哦， 冇錯，你唔可以 即 係 佢惡過我。 係啊， 係啊，佢你冇得話，你要避嗰個情況啦。頭先我講嗰啲原因啦，你要識 read 你只貓啦。 嗯， 啊咁樣就有時唔係嘢嚟嘅。譬如有啲貓咧，好中意咪下咪下，好細力嗰啲係 love bite 嚟嘅啫。 好啦，好啦，咁我就當係 love bite 啦。O K， 明白。 好多謝曬，多謝你， 唔該曬。 拜拜， 拜拜， 拜拜。好啦，嚟呢时间咧，12:45，当然有今日嘅职业安全短剧送俾大家啦。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火烛啊，火烛！喂 ，Sarah， 走啦，火烛啊，快啲走啦！ 火烛啊，走啦，快啲走啦！ 吓 啊！ 喂，我嗌声你 Sarah 姐啦，火烛啊，你边啲喐紧，边啲挣扎得唔得啊？ 阿强导演啊，呢一场走火警戏啦，由今朝7点已经拍到依家就嚟1点噶啦，成6个钟啦，点喐紧啊？我好攰啊，况且咧，我悭角嚟嘅啫嘛，嘉丽姐够喐紧，够入戏咪得咯。 哎呀，你咁样谂咪错晒咯，你唔认真唔够投入，咪会影响埋嘉丽嘅表现咯。仲有啊，你连行角都做唔好啊，咪西子有机会做主角啊。 导演，我谂阿 Sarah 明噶啦，不如我哋再嚟啦，好唔好？拍完呢场就可以放饭噶啦，系咪？ 唉，好在嘉丽你 EQ 好咋，比着其他人拍台走人添啊！Sarah 姐，我哋再嚟过啊，麻烦你投入少少，一个镜头剔成几十次，鬼叫佢之前已经拍好咗2场，搞到我咧想换人都唔得啊！好，全世界埋位，再嚟第32场剔58 action！ 呀，火烛啊，走啦，快啲走啊，啊，救命啊，火烛啊！ 卡 ，Sarah 姐， 咩啊？ 你又想点啊？嘉丽都未讲对白，你嗌乜嘢啊？突然间又咁入戏？ 唔系啊，后面嗰堆道具真系着咗火啊！ 系喎，快啲搵人嚟救火啊！唉，搞咗咁耐，终于救熄咗场火啦！好彩只系烧咗啲道具，冇人受伤咋。 导演啊，咁仲拍唔拍啊？定系收工啦？不过咧，收工都要计人工噶噃。 唉，你唔好嘈住先啦。你哋知唔知啊？头先点解会火烛啊？ 我点会知道？又唔系消防员。 我听啲消防员讲，佢哋喺批道具附近揾到个烟头，咁应该系有人明知故犯喺度食烟啦，所以烧咗啲道具引起今次嘅火灾。 诶，点解你会话明知故犯嘅？ 唔系嘛，你咁都唔知，因为今日拍摄场地摆放咗一啲易燃物品，所以咧附近系唔可以有热源噶，例如明火，再加上喺室内吸烟，完全系错上加错啊！ 系啊，我识得啲装修师傅，听佢哋讲，装修用嘅油漆、天拿水、重节油、胶黏剂、酒精等等，都系易燃物品嚟噶。如果处理不当，好容易会引起火警噶，甚至爆炸添啊！ 但系咧，道具部系的确需要咧储存一啲油漆啊、天拿水啊咁呢一类易燃物品噶嘛。咁有咩方法可以预防失火呢？ 梗系有预防嘅措施啦。嗱，例如除咗喺易燃物品附近唔可以有热源，例如烟头、烧焊、煮沥青等等之外，喺所有易燃物品嘅容器上面都要加上适当嘅化学品标签，用嚟提醒工友物品嘅安全资料，包括危险情况同埋相关嘅安全措施。 而当要使用呢啲易燃物品嗰阵啊，就要尽量保持空气流通。当做完嘢预备离开嘅时候咧，一定要妥善闩好有盖金属容器。总储存量唔可以超越35升嘅易燃物品，需储存喺适当嘅密封容器内。而呢啲容器 又需要存放在金属柜或者个箱里面，并且用粗底字清晰标明 inflammable substance 易燃物品的字样。千祈不要储存过量或者超过豁免量的易燃物品。有关个别易燃物品、危险品的豁免量以及危险品仓的要求和申请指引，需要符合消防处相关的法例规定。 还有啊，我刚才听到消防员跟同事说， 哇，嘉丽姐，看你不出、啊、你偷听人讲嘢嘅。其实呢，我哋都讲咗好耐㗎啦，喂，不如继续呢拍埋场戏先啦，好嘛，导演。 头先消防员救火嗰阵射湿晒啲报警、啊、应该需要啲时间搭过啦。 咁又系。 啊，咁啊，我想去补补妆先啊。 都话咗冇得拍住咯，仲使乜补妆啫？ 哎呀，我惊一阵间有记者嚟影我哋啊嘛，补定妆好啲。 你头先都识讲自己系韩国啦，边有人影你啊？咪玩啦、啊，嘉丽，唔好理佢，讲埋头先你偷听到啲咩先。嗱，其实咧由细到大咧都好想考消防员噶，鬼管我有心近视咩？ 你做消防员，万一 touch 我有事啊，都唔知俾唔俾你救好啊？ 你。 好啦好啦好啦，导演 Sarah 讲笑啫，唔好咁认真。我咧讲埋头先听到消防员讲咩先啦。佢哋提啲同事要预防火警发生，就要有妥善嘅工场管理，同埋要制定适当嘅防火措施，咁就可以减少发生火警嘅机会啦。例如唔好堆积不必要而且易燃嘅物料或者垃圾，而且易燃物品都唔应该积存过量。 我都知道有乜嘢防火措施可以做噶，就系、是、唔可以喺有易燃物品嘅附近吸烟。 点啊？头先咪讲咗咯，懒醒。 重要嘅事情啊，只讲三次啊，讲多几次啊，大家都会记得噶嘛。 仲有啊，唔止唔好有明火，其实易燃物料都唔应该放喺电源嘅旁边。 啊，我醒起一样。 啊！如果是我头先，我哋已经讲过嘅，你唔使再讲啦。 未讲过噶，我醒起啦。保持走火通道安全同埋畅通无阻都系非常重要噶。特别系咧，当有工友开紧工嘅时候，所有嘅走火通道嘅门啊，都绝对唔可以上锁。 仲有、哦、防烟门要经常关闭，同埋有防火设备都要妥善保养添。 诶，我有补充。 你仲有嘢要补充？ 我突然间醒起啊，我知道老板咧应该为员工举行定期嘅防火演习。 你又啱、哦，做好防火演习，万一有意外，工友都识得点样冷静咁样去应对啊嘛。 系啊，如果有演习咧，我头先就唔会咁惊啦，唔会咁惊就唔会 咩啊？ 就唔会连隐形眼镜都跌埋啦！唔该大家帮帮手啊，帮我周围咁揾下，我只杆喺边啊？ 咁乱尽噶你，你跌咗喺边啊？ 唔知啊，快啲帮我揾啦！ 喂喂喂，你唔好周围摸啊！ 妥善储存易燃品，防火安全要记紧。我是彭嘉丽。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都必须要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街里充满弯角。几个他也说谎，心里感觉没法讲。经过几次落魄，可有止痛处方？眼泪堆砌成渣的一颗。一个人有一次人生千百次消磨，几度难过，只要仍去闯，伤感作出陪衬，快乐在倍增。 看尽世间故事，才会不枉此生。全情痛哭，全情庆祝，真正去活过。追逐追问追寻，追求不为心。全情去闯，才能回望这痛快一刻。身上充满跌宕，不问不忘结果。爱就爱，痛哭的感觉，无悔于这生里活过。是不是这样的痛过，人才算真正的成长过。 十六度气温，相对湿度89%啊！呢、這个晏昼啊，听紧呢个香港电台大台嘅风骚爆人，天气清凉，密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嘅，咁所以大家咧就着翻件厚啲啲嘅衫。哇！嚟到节目嘅尾声啊，各位朋友，食个靓晏。然之后听日十点又嚟玩过啊！记住个名字，就叫做《风骚快活人》。林美颂姐怀旧歌曲《寂寞的心》啊，《Owner of a Lonely Heart》。 即系其实今日星期四嘅风骚爆人又要到呢一个放学时间， 冇错。咁就到星期五啊，听日啊，先再同大家见面啦噃。 好啊，听朝十点 记得保暖，着得件衫啦。听日见，拜拜。 拜拜。